捷克亚大夫出选并宣称胜出。而家流亡海外的季哈诺夫斯卡亚批评卢卡申科利用判刑报复反对者。欧盟谴责判刑是白俄罗斯残暴和有系统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判决进一步证明白俄政权无视国际义务和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呼吁立即释放季哈诺夫斯基和其他几百名政治犯。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强烈热带风暴雷伊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上午10点雷伊是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05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2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3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3.01系升4.7，阿里巴巴123元升4.3，腾讯控股461.2升1.4，美团244.8跌1.4，友邦保险80.65升7毫，小米集团18.3跌1.4，融创中国12元跌3.6，中国平安57.5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324，瑞士法郎8.449，澳元5.547，加元6.072，新西兰元5.257，欧元8.791。每百日元对港元6.8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8点，跌4点。港金报16,50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45美元，卖出1,77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而家暂时正常。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就挤塞，车龙去到怡安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卫理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有渠务急修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时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鲁徐华之前一晚，鲁司长同佢通过电话，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住喺呢一度，我哋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

22度气温，相对湿度73%。星期三10:14，听紧风骚爆日。有位 Michelle Candy， 佢话听日咧做手部手术，希望咧快啲康复啦。手术一定成功嘅，放心，支持你啊！If I can't have you， 星期三早上半个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晚上有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又增强。叫做 If I Can't Have You 啊 ，Yvonne Elliman 嘅呢首歌曲，其实讲到咧，唔知道你有冇听到个讲法咧，就系话咧，朋友最好咧唔好合粉做生意，因为咧讲到钱咧就因财就会失意咁样， 非常赞成。 咁但系咧，我哋谂下朋友就唔得啫。咁但系如果钱呢一样嘢，会唔会有时都另一个叫做情人咧？ 男女朋友 系啦，因财而伤感情嘅咧，咁样会唔会咧？ 就睇下你究竟点样啦。但我有时我又会见到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对方喺呢一段时间有啲难处。或者是怎樣的話，那好可能就是男朋友又好或者女朋友又好，會借錢給他，希望他渡過難關啊，樣的 感情好的時候， 感情好的時候會咯， 但如果第時即有什麼 反面的時候，就說當日都因為我而已， 是的，他就第一時間問，喂，借了多少錢，借了多少錢，還回來， 列份張清單， 列份張清單， 永遠都是這樣 的，借錢可能跟你吃過飯看過戲，他都除回一個數，然後一人一半， 哇，這樣不行， 這些不要，分就分， 但是我真的試過有一個朋友是這樣的，男女朋友拍拖啊，拍拖，但就即又唔系话嗰啲咩有啲人咪讲嘅啫，你 A B C 系咁样嘅，你一份我一份，总之嘅就你食咗几多，你俾翻几多钱我，佢唔系咯，佢系又唔系话有外国读完书翻嚟，我唔系话我读完书翻嚟之后佢哋会有咁样嘅即系做法，只不过就佢就真系好计较咯，同男朋友都好计较， 即未分手都已经好计较， 一识就已经系计较 咯，个女仔计较， 个女仔好计较咯，系啊，即总之譬如可能一食饭嘅话咧，佢仲要系帮你计，头先咧你食咗咧就系总共咧就系36.7。咁就不如36.7，咁個男仔俾咗40蚊，佢話佢找翻錢俾佢咯。 哇！但個男仔又 OK 嘅， 個男仔 咁如果佢冇，佢冇唔舒服，佢唔 OK 嘅， 佢可以點咧？佢就係咁咯，同你好數目好分明。 喂，好難長久嘅呢啲。 點解啊？ 喂，你計到咁盡，即係等於喂頭先你 B 餐你飲咗杯凍飲， 但 係 個男個女仔有咩唔啱啊？ 唉，呢啲太辛苦啦， 好难 谂 啊！佢又 唔可以话你唔可以话你唔啱，但系如果以爱情嗰个 umbrella 下边咧，大家似乎应该咧就冇咁计较咯。虽然我都见过以前咧有一对夫妇啊，食早餐食完之后都喂，头先你21蚊，你 啊夫妇 系，咁我就笑问佢：咦，咩你咁样？系啊，我哋惯咗， 不嬲都系咁嘅， 不嬲就咁。我就谂啦，佢 OK OK 咯，咁样有一对情侣咧就发生完咁嘅事，咁咧就有。那个男仔咧就买对靴俾个女仔，咁个发票后来嚟参加咗个抽奖，咁啊抽奖咧点知就中咗5000蚊， 哇！我咪好开心咯， 千零蚊到啫，即系你折合翻 都唔关， 即系其实唔关事，系啊，就系无端端就中奖，咁 几开心 啊！咪唔使俾钱咯， 系啦，咁个男仔就好开心同佢讲啦，哎呀，原来咧我买靴俾你咧中咗奖喎， 好嘢，好开心啊！ 咁啊女仔就当然即刻就话啦，喂，咁其实系你买俾我噶嘛对靴系咪？凭住呢对靴先抽到，所以呢笔钱。其实系咪应该我嘅咧？咁 黐神， 咁咧佢就 系真傻，我俾钱啦。 佢以为个女仔讲少，点知个女仔越讲就越强硬，强硬意思就 系 俾翻我啊！我讲啫，唔系我唔系讲少，我真系觉得系我咁样， 傻傻地。 咁佢就觉得好嬲啦，因为觉得佢香我，我俾钱，虽然我系买俾你，但系钱都系我俾噶嘛。同埋佢话其实咧，觉得。好似咁，即系用錢嚟做出發點，系啦，好似唔舒服咯咁樣嚇。 我覺得嘅就係話，其實唔舒服係在於個女仔你憑乜嘢？就因為要買哦，係咪個意思嘅就係話你唔係買對靴俾我， 你 點會 中 啦？ 其實係咁嘅意思，其實係咁嘅意思。 好嘢， 傻嘅呢個。 真係傻嘅、喂，你咁樣樣點計呀，係咪先，我點解要送俾你呀、你有乜嘢好呀、喂，其實你當你女朋友就是因為錫你啫，咁我覺得喂中咗，大家食咗去開心 嗱，其實又係啦，我覺得呢件事冇邊個啱邊個錯。我、其實個男仔一心就覺得，哎，我同佢分，即係我話好開心話俾佢聽，喂，原來我 你 我買俾你嗰份禮物中咗獎啊！本來我諗個男仔都唔係好介意，好似你話齋講咪千零蚊啫，都唔會話一定唔想買對靴，可能都唔止啦。 係啊，隨時唔止㗎。 但係佢就會覺得，哇，乜、原來你反轉就係、是。咁嘅咩係咪？即係好似樣嘢咧，本來就開開心心，一講到錢，原來冇感情。 咪咯，即係好酷啊，好冷酷啊！ 死啦！突然之間，我要諗一諗下，其實如果係我，我會唔會咁咧？ 你會唔會咁？ 即係譬如可能佢買份禮物俾我， 當呢個故事主人翁唔係你嘅時候，你就喂你唔急。但如果你諗翻轉頭，喂阿 Joy， 原來對靴係你喎，你就會諗下喂。如果唔系我，你点会有？你点会抽到奖、 我觉得两个人用咗去食咗系最开心，冇得计，真系冇得计。 嗯， 系啊， 我就唔会，我就唔会计咯。如果如当我系嗰个男仔咧，哦，你想要咁俾你咯，俾你咯，费事拗啦。可能我哋咧， 直头唔讲咧， 都讲咗咯。 即系直头唔讲咧，即系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就唔应该话 佢。 唔系佢谂 住开心 share 嘅， 系咯， 有冇谂过个女仔嗰个反应系 咁样样 嘅？系啊，咁所以我就话啊，其实情侣咧讲到钱系咪都会有呢啲嘅叫做容易发生拗撬咧？嗬， 我唔系， 你唔会， 我喺呢一方面好疏爽嘅，即 系 譬如可能我送圣诞礼物啊，或者系乜嘢咧，我会记得佢喺呢一年里面佢话俾我听，究竟佢讲过啲咩嘢，咁我就喺圣诞节嗰日我就会送俾佢咯。 啊，马书豪， 真系啊， 我哋有冇份？ 而家开始讲，而家开始。 朋友啊嘛， 唔系朋友咧，好朋友、好拍档咧，做乜嘢嘢啊？ 好拍档， 边 个话俾 边 个话 俾人 听？ 你又好朋友？ 系啊，我从来都冇当我好朋友。 你讲真噶？ 我真噶，讲真噶。 天啊！ 再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咧呢啲咁嘅嘢都系唔好同人哋夹，唔好话男女朋友。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件事，就系、是、有一个人啦，佢就想买六合彩。跟住咧，佢就係現金咧，佢就冇。咁跟住咧就係咪有朋友係要有啲 account， 是 你先至可以買到嘅，係咪電話啲 account 啊？佢就話咧，你可唔可以就譬如好似我啦，我想買六合彩，我冇呢個電話 account 嘅，我就託阿馬小強叫佢咧就用佢 account 幫我買。 好啊，冇問題。 係啦，都買遲啲俾翻錢你。到最後尾嘅時候中咗，但係唔係中頭獎啊？即係中緊啲咩二三獎啊？ 最慘， 四萬蚊咁先算啦。 最慘。 咁點啊？ 咁 個 朋友 話： 咦，你未俾錢我喎？ 冇錯， 你 所以 真 係 未俾錢啊？ 喂， 咁我追咯。 甚至你俾咗錢，佢都可以話：你用我 account 買，梗係俾翻半我啦。 冇錯，冇錯， 開心 share 啊嘛。 係啊，咁你點？ 冇噶啦，你叫得人買，你預咗噶啦。 你又未俾錢喎，真係打唔甩嘅， 冇 得 搞 噶啦。 佢就冇諗過，到最後尾嘅時候就話，即係公説公有理，就婆説婆有理啦。即係好似阿Yui，佢就會覺得就有冇搞錯，係我叫你買先中啫嘛。咁我只不過係借你 account 啫，我又唔係唔俾啊。咁我總之我就喺我嗰個獎金嗰度，我扣翻錢俾你咪 OK 咯。咁但係阿小強就會覺得嘅就係唔係用我嘅 account 嘅話，你亦都買唔到，係 啊， 係咪？ 甚至佢再講得即係叫做進一步咧，就我好手氣啊，你先至贏啫。你如果你自己買一定唔贏，即係佢淨用埋呢啲運氣嘅嘢拉埋上去講。 到最後尾嘅話，我知道嘅就係小強冇俾翻錢阿Yui咯。 係啊。 其实你可唔可以用第二啲人名咧？ 唔知道我 唔知道一讲你个名，我 代入去我就觉得人哋完全 说服力好强 啊！即系我觉得讲你嘅话，人哋唔信咯。 系啊， 系 啊， 真系发生喺我以前间公司度。 系啊， 我相信， 但系 我相信， 但系嗰个即系冇咗钱嗰个人又由得佢啊？ 冇啊，绝咗交。本来系朋友嚟嘅，本来系朋友嚟嘅，好同事嚟嘅。咁到最尾嗰阵，银码唔系好多，好似讲几千蚊。咁收尾我哋就喺度讲紧，我就话好彩你唔系中头奖。 系啊，我谂上官上法庭啊， 你就 一定告。 但系我觉得应该系阿Yui输嘅。 嗯， 系输嘅，你都未俾钱。 因为 account 又唔系你嘅，钱又唔系你俾，又唔系你出嘅。到最尾嘅时候，你口讲无凭啊嘛。 钱佢又未俾。 同埋尤其是啲小强啲咁样嘅同事，咁佢点会话翻个真相俾人知啊？ 即系嗰个小强啫，唔系你。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世界上有萬萬千千個小強， 點止啊？ 唔好成日將 你就算馬小強，黑人憎嘅馬小強，場面嘅都要四萬個啊！ 咪就係啦， 一打開個櫥櫃啊，幾萬隻小強 飆 出嚟 啊， 飆出嚟， 走入你。 我都試過呢件事，我 exactly 咧就係咁啱有一次咧，嗰啲咩又金多寶啊，又唔成啦，即係好大不順。哎呀，就嗰日就啱啱我嘅 account 冇咗錢。 其實你覺唔覺得啊？你夾粉買，我覺得有時都會好嘅。 我就打，我就當時。 時咧，我係諗過幾個人，我諗過幾個人嘅。呢、這個人如果我叫佢買，信唔信得過？我喺個腦裏邊篩選過，小強梗係唔好啦， 梗冇啦，中咗佢都唔俾你啊！ 咁啊，我 第二日即刻失蹤， 終於揾到一個好多年嘅同學，咁我叫佢幫我買，佢就問我啦：你信唔信我過先？ 係 啊， 哇！呢個朋友好正， 係啊， 好正呢個朋友。 我信得過你，你走就走啦。起码我都帮你赢咗一笔钱，咁、不过我系即刻过数俾佢噶，我唔会唔过嘅，因为同埋我 cap 埋啲对话。 其实大家都好小心，佢同佢朋友， 其实佢朋友啫， 好惊你事。 你冇谂住， 我觉得做其实都系有少少， 但系真系有咁样， 都有少少叫做留翻个 record 噶。 大家咁话啦， 虽然可能上到法庭都冇用，不过我令自己安心啲。哎呀，好彩冇中啊，好彩冇中，我都惊 买嚟做 咁多年嘅朋友，因为。呢一樣嘢咧冇咗，咁就真 係 再冇中咯， 冇中咪好地地咯， 係啦。但我亦都由嗰次開始咧提醒自己，一係就買用自己嘅錢，自己 account， 一係就唔好買啦。 我都覺得 係，你唔好成晚瞓唔著啊，又跟住又諗，哎，我會同呢個朋友會走我咧，好侮辱友情啊！我覺得 好啦，咁我想問啦，如果佢真係幫咗你之後買咗之後，你中咗一個好大嘅獎，你會唔會分翻？ 會，一定會， 會翻，會分得幾多個 percent 俾佢啊？ 哇！呢個啊， 而家好難講。 唔知，我諗 20% 到啦， 加中幾多係嘛 ？20% 即係可能你中幾百萬咁樣，咁就會俾翻幾廿萬佢咁樣。 20% 啦，總之 around 20%。 呢 個點樣計嘅咧？呢個咧就係用一般，我唔知你哋係咪啊？即係嗰啲經理人， 經理人 啊 嘛， 或者抽 傭 啦。 系咪啊？ 十到三十， 類似咁咯，即係嗰啲人過得自己咯。 哇，咁多啊！咁都係自己買好。 唔係開心錢算啦，開心錢真係啊！你反而唔捨得。 嗯， 好啦，我唔使你幫我買。 係啊，我唔買嘅，不過我只問你哋啫。尤其是你賭仔自嘆係咪？好可能你有得呢啲咁嘅經驗，你有冇試過？ 有一年，全家人即係堂兄弟啊咁樣樣過年就去食飯，咁我貪得意。就走去買咗，譬如話十個人，我買咗十張六合彩，就入落個利是封度。 哇！有人係咁做嘅，有人係咁， 大家分。即係然後咧，當晚 但 係 你咪入俾人，嗰啲係咪過曬期㗎？ 唔係，真係嘅，即係你隨便揀咯。 明。 然後當晚九點半開獎，大家就攞出嚟啦，因為食緊飯啊嘛。哇！好啊，好啊，好啊，個個都唔中，我中咗40蚊。大家開心哈哈哈咁咪算，係啊，咁咯，我覺得幾得意啊！ 我唔中意呢個 40蚊啊， 係啊，我唔中意呢個遊戲。 佢連好運都係霉，都係霉嘅你咪，就算好運都係霉。 我閘住反彈，叉住你。 45蚊， 40蚊，你行去搭車買都唔止啦。 你連好運都係 唔好意思講出嚟同我哋分享。 我覺得你兩個咧，即係 啲態度有問題啊嘛， 我覺得骨子里。 你唔覺得咩？40蚊，好似阿英話齋，你搭車買都止啦，係 咪先啊？ 跟住仲沾沾自喜，我做佢哋冇做，出幾多啊？40蚊，哇！使唔使嚟咧？好犀利 啊！勁啊！ 係啊！食餐飯都 獎啊！ 飲個下午茶都唔夠啊！而家40蚊， 我以後咩都唔講俾你哋聽。 但係其實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呢一樣嘢，因為我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參加某個 annual dinner 啦，跟住咧佢聲稱喎，佢同嗰啲人講話，千祈唔好走啊！到最後咩時候咧，我哋會抽獎嘅時候咧，就會係送咧起碼港幣唔知咩幾多百萬啊！即係其實有機會，咁你冇你死打死都唔走啦， 係 咪啊？ 人 到最後尾就係抽一張六合彩嘅獎券，你中咗嘅話，你咪有機會可以得到幾百萬。 咁又冇呃你， 咁 不過有少少呃呃地啦，又唔係幫手。 你知道最後尾嘅時候上咗上台嗰個人咧，攞 嬲啊！ 即場撕爛， 真係啊！ 哇，好侮辱喎！ 咁又唔好， 係啦，真係 唔俾面個主人家喎。 我諗佢飲得都幾醉。 哦， 咁如果第時中咗佢。佢就後悔死 啦， 我就唔會搣嘅。第一又唔尊重人，同埋都係一個機會嚟啊嘛，係咪先？ 即係如果我係老細，我會搭少少現金啊裏邊。 哦，咁啊， 佢冇，佢淨係俾一張咁樣嘅咩啫？咁佢諗住一個玩，終於係頭獎喎，明唔明？ 咁啊，梗係唔得啦， 頭獎咁咯。 即係個落差太大咯， 落差太大啊，係咪啊？有時冇玩咁大咯， 就係咯。 我哋聖誕節會唔會搞個抽獎？ 點解你成日都係要諗埋呢啲咁嘅嘢嘅咧？ 大家開心啊嘛，做咩啫？ 系啊， 我系想阿欣欣赢，咁点啊？有咩问题啊？ 有 Michael Jackson， 有 Marshall Jackson。我宁愿欣欣赢嘅话，我宁愿就你送一份圣诞礼物俾佢 ，instead 嘅就系又要哇搞到咁嘅抽奖啊，跟住佢自己又攞个杯翻嚟同大家抽啊， 懒得 第二 仲要崩崩地嘅杯 ，instead of 啦， 系啊 ，instead of 啦， 好好好， 个 preposition 咧 of 啦， 哎呀， 最叻你最叻， 唔系 in， 你嗰个 preposition。 你个踢步咩神话？你个踢斯神啊？哦，系。诶，睇睇先，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二十九分啦，听你风骚快活人啦，因为今日十一点后嘅亲子时间咧，会访问咧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啊 ，Donna 啊，黄翠玲女士咧，讲紧呢个香港嘅虐待儿童嘅问题。 咁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记住要收听啦。 冇错啦，好，十点半我哋先听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等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合共30款火腿和火鸡片，28款达到食安中心的高钠食物水平，即是每100克固体食物含超过600毫克钠。测试的样本钠含量介乎500至1320毫克。消委会估算进食一碗火腿蛋即食面的钠含量大约1700毫克，已经占世卫建议的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80%。一份火鸡片芝士三文治的钠含量亦都是达上限的65%。提醒消费者不应该以那两款加工肉类作为吸收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以免增加患高血压甚至是癌病的风险。另外测试发现有14款样本检测出营养素含量和标示值的差距超出规定的容忍限，有3款是不符合所标示零的营养成分指标，已经敦促生产商纠正，并已经转交食安中心跟进。消委会收到投诉指有集团式经营的一站式大型医疗中心或涉及不良销售。其中一宗的个案，有长者早前被一间的公司电话推销98元脊骨检查，在检查期间不够10分钟，职员就说那名长者的脊骨有严重问题，并带他看中医和做针灸，收费共2400元，又成功游说那名长者购买88000元的疗程。长者回到家之后告诉家人知，由于他患有脑退化和认知障碍，家人和公司交涉，并向消委会求助，调停获全数退款。另一名的投诉人到一间公司做身体检查，期间不停被游说购买服务。投诉人受到近两个钟头的疲劳式轰炸之后，搭运购买10000元脱牙和近30000元的脊医疗程，之后10个月内再被职员力销其他的疗程，总共消费超过150000元。由于投诉人本身沟通能力较弱，和长期受到精神问题困扰，社工之后代为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公司同意全数退款。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英国当局估计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扩散速度是前所未见。他说，从英国回港人士带有 Omicron 的风险会不断增加，认为应该将英国列入 A 组指明地区中的加强监测指定地区。如果风险持续增加，特区政府更加可能需要考虑启动熔断机制，全面停飞英国航班。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广州发现首宗 Omicron 输入个案比较尴尬，患者是在省外解除14日隔离之后，乘搭飞机前往广州，在屋企隔离期间确诊，他途中或者屋企可能接触过很多人，目前他密切接触者检测都是阴性，暂时看不到病毒有扩散的迹象，除非未来一两个星期发现患者周边的加点人群出现感染，否则 唔会影响本港同内地通关嘅过程。南韩新增785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累计确诊近536500宗。而 Omicron 嘅确诊个案增加9宗，累计确诊128宗。韩联社报道，自政府上个月1号放宽防疫措施以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喺5000至8000宗之间徘徊。重症患者同死亡人数大幅增加，政府初步决定暂停分阶段恢复日常措施，考虑降低私人聚会人数上限同限制公众聚集设施的营业时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08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38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0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保利协鑫能源2.95升4毫，腾讯控股460.8升1蚊，阿里巴巴123升4.3，美团244.4跌1.8，友邦保险80.6升6.5，盈富基金23.86升1毫，小米集团18.2跌2.4，融创中国12.04先跌3.2，恒生中国企业85.52升2.6，建设银行5.32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3.7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5，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9点，跌23点。港金报165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71美元，卖出177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就排翻出去德士古道，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就排到德士古道。咁至于较早前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水塘湾位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大埔道去沙田。田方向跟住水塘湾位啊，水塘湾位嗰段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跟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给他们听，他们就不会咬对方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發明啦。其實咧，今日咧，另外咧，講到有一位喺外國嘅女侍應噶，一件本來開心，後來唔開心，後來又變翻少少開心啦。咁、樣，呢個女侍應咧就喺一間嘅餐廳裏面咧嚇，咁啊 serve 一大班嘅客人，佢哋來自同一間公司嘅。咁呢間公司咧，即係香港都有時都會啦。咁啊包咗一個廳咁樣嚇，包咗個場咁樣。咁啊嗰個老闆咧，即係嗰個公司嘅老闆覺得啊，呢兩位侍應都服侍得好好，做嘢好燙鐵咁樣。咁咧就叫每一個嗱喺美國發生喎，每一個人俾$100， 哇！美金 係啊， $800港紙， 好多人啊，佢覺得好多人啊，結果咧佢可以係擺低，我老細叫佢唔好意思唔擺啦，咁每人擺低，最後啊，你兩個女侍應啊，每人攞咗幾多錢港幣貼士啊？10000多元， 哇！ 每個人攞到10000多元， 即係30000多元貼士啦。 係啊，咁係咪開心到爆先？ 好爆啊！ 咁啊，影咧呢個女侍應喊啊，叫佢出嚟啊，即係個嗰個老闆嚇，譬如嗰個叫小強老闆咁先算啦 嚇。你好少用我做好人， 因為之後會 都唔好啩？ 唔係之後會有衰嘢。 啊，有反差， 間中要對你好啲嘅。 有反差， 同埋仲會合照啦，即係而家送俾你啦。咁佢即刻喺個老細面前即係喊， 爆下。 好开心啦，咁样好啦，收尾咧，佢同翻即系我唔知道事后用咩方式啦，但系可能佢又打翻电话定唔知咩啦，同佢讲翻，我冇啦，而家咧老板话即系餐厅嘅老板，你唔可以私自要咗佢，成间餐厅嘅侍应平均分，佢话我而家得20% 咋，即系佢同翻嗰个大老板讲，我而家我餐厅嘅老板话咧，我只可以攞20%，其他要同全部人一齐分。咁呢一个俾钱嗰个公司个老板就话吓、我唔系俾佢哋， 系啊，我俾你哋两个噶， 我只系觉得你两个做得好好，我俾你哋啫。咁佢好犀利，佢嘅作风都强硬，走翻去餐厅。喂，餐厅老板，你俾翻嚟我， 啱啊， 俾翻我， 我唔俾你嘅。 边个系饰演小强？唔系小强饰演边个？呢个系 是但啦。 小强系餐厅老板，佢好明显佢系冇听书啦，系咪？其实 position 系乜嘢啊 ？Instead of， 即系 有，唔系啊？因为去到呢只位咧，我想逼 sure， 真系激死。 就问翻个餐厅。你俾翻我，我而家我唔俾你哋，攞翻嗰嚿錢。 哇！ 咁然之後咧，喺即係出邊餐廳以外，就俾翻嗰兩個女侍應。 哇！好勁啊！ 呢個老闆好嘢， 佩服。 你係餐廳老闆，阿馬小強啦，你會點？ 我係餐廳老闆啊，馬小強啊。 我本來咧就將嗰嚿錢分曬俾全部侍應。哦，原來你喺後面督我背脊，話翻俾個客聽，而家個客嚟攞走我嚿錢，跟住喺出邊分翻俾你，咁巴閉係嘛？ 炒你， 炒咗佢， 我都覺得係要炒。如果你為咗管你間餐廳，我係老闆， 佢就係餐廳老闆， 真 係 佢做錯先嘅。其實馬小強係開頭係做錯先嘅。如果呢啲貼士係真係個老細現兜兜。 有啲叫做冚手貼士啊， 嗯， 就係將嗰啲錢咧擠落佢嘅手度。咁 俾嗰個人 係啊， 佢係啊， 係啊，佢咪就係咁。 好似人影埋合照， 唔關佢哋事嘅。如果老闆其實可能都係諗住啊，大家高興，你可唔可以咁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商量嘅。我諗佢 即係你企邊個身邊啫？即係你 而家 你又好似幫嗰個女侍應，又好似幫嗰個餐廳老闆。 而家最後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 即係你覺得應該要炒 炒，我會炒咗佢。 嚇！ 係啊。 但你頭先你自己都講，唔係先？你頭先自己講話個餐廳老闆都唔啱喎，咁唔啱仲要炒人？ 因為而家去到呢個境界啊，嗰個女士走咗去私下同俾錢個老細講，我覺得唔啱嘅。 咁但係嗰個女士真係受到委屈啊嘛。 對唔住，但係問題係你攞咗應該係我應得嘅 啊 貼士， 係錯嘅， 跟住要將佢分啊嘛。咁啊，即係其實你已經係 做 錯，做 錯咗 先。咁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喺你嘅世界裏面，我應該要啞忍。 嗯， 我应该要哑忍。 唔系，我觉得唔一定代表哑忍嘅。你唔 咁，我应该点啊？ 倾咯，我觉得呢件事可以 再同你倾， 有得倾就倾啦，点会有得倾啊？佢系老板嚟噶 嘛。我唔可以接受你讲嘅呢一个。 咁你唔好喺我个餐厅做啦。 因 为 个 问题 就是，我点解我唔可以同嗰个俾贴士，我俾我嗰个大老板去讲 咧？系事实，我而家唔系扭曲事实，我讲真相。你真系逼我攞翻出嚟，跟住分晒俾其他人 而且就系嗰啲嘅啊贴士嘅话，系佢俾我噶嘛， 系 佢俾我噶嘛，而系你攞咗我嘅钱，我去同人哋分啊嘛，我点解唔？可以同佢講翻呢一件事。 不過咁，我估咧，佢純粹係從一個老闆角度睇。 我明 嗱，佢咧點睇咧？ 唔代表一定係啱噶。 係第一個老闆覺得你自己代咗啲貼士，咁其他人咪贊我影，其他嗰啲 waiter 唔好啦，攞咗出嚟，我要大家都開心。 你可唔可以咁樣同其他啲 waiter 講？對唔住，我扯曬火。咁啊，就係即係你可唔可以同其他啲 waiter 講嘅？就係話佢做得好嘅話，佢咪可以 design 一個咁樣嘅咯。對唔住，講好多英文啊，一陣間人哋又話我咩咩啦咁。係啦，咁啊，但係其實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咁你咪應該係將佢一個好好嘅教材話俾人聽。 嗱，你 做得 好 咪可以好似佢哋咁樣咯，係咪？ 同埋咧，你唔可以扭曲咗人哋嗰個主，即係嗰個公司經理嗰 個心 意。佢本來真係只係俾佢兩個， 啊、 你唔可以夾硬扭曲話唔得，我要俾曬全部，你唔可以。 你仲要錯完一次，再錯多次，即係為咗你自己個嘅你自己個嘅個面子係嘛？你做錯咗嘢之後嘅話，分咗佢啲錢之後，翻嚟仲 要炒 佢 係乜嘢咧？佢炒佢個原因就係話佢 expose 咗，即係暴露咗公司嘅一啲嘅 tips 政策。佢呢個係我哋公司嘅政策，邊個攞到 tips 都要大家一齊 share 嘅。你讲咗俾人听，你系暴露咗我哋政策，所以要炒。 除非你话俾我听嘅就系，你真系入职嘅时候嘅话，系有一个咁样嘅 policy 嘅，就系话所有嘅啊系冇得自己袋嘅，所谓叫做你所讲嘅啲咩揞手、 冚 手嘅贴士嘅话，除非系咁。 啊，有啲餐厅冚手都要攞出嚟嘅，我知道，系啊。 咁 但 係其實有啲唔公平咯， 但如果有啲員工真係氹多啲客好開心，人哋真係想只係想俾佢嘅咧。 因為以我理解咧，外國嘅呢啲 tips 嘅話咧，你知唔知道其實基本上咧就擺喺個台面度咧，佢哋都知道應該係邊個收嘅啦。 哦、 因為佢哋每一個唔同嘅侍應咧係有一個 zone 嘅。即係有呢一個地方就係、是、Sarah 管嘅，係啦，呢一個地方就係邊個管嘅？ 即 係 佢招呼邊幾台？ 係啦，冇錯。所以嘅就係嗰啲 tips 係幾多嘅話，係唔會歸去個公司嘅總嘅 tips 嗰度嘅。佢哋就會係自己嗰個人自己袋。 我覺得咁，即係如果你強迫一定要大家分咧，好似好公平，但係咧，於是大家就 hea 嘅啦。誒，橫掂都係分嘅啦，我唔使咁勤力咯。 係啊， 如果咁搏命，佢啲 tips 自然會分啲俾我，係咪 ？Exactly， 即係我覺得咁樣嘅話，唔係一個好嘅環境。 不過呢件故事咧，最後咧就都有個少少開心嘅， 啊、 就係佢最後因為嗰個俾 tips 嗰個公司老闆知道呢件事，就幫佢眾炒話，哎呀佢而家俾人炒魷魚啊，成件事咁、 嗯、 大家就因為佢家庭係窮嘅，即係佢屋企係窮嘅，變咗佢而家好擔，即係好愁啊！嚇工都冇埋喎，突然間因為呢份嘅小費嚇呢、這個 tips，、 哦、本來 係 咩咁啊？可有 開心事， 本來驚喜嚟噶嘛，點知俾人炒咗喎？咁、所以幫佢眾炒，咁啊籌咗少少錢啦，叫過渡到，同埋好。好似后来都出嚟交代翻，搵到工啦，有份新嘅工作啦，咁 都好嘅。若果你呢啲咁样嘅，即系小强做老板嘅公司嘅话，唔打阿爸啦。 嗯，系啦，系咪唔啱啊？佢阿小强嘅， 喂，我接咗啊，即刻接咗间餐厅唔做。 唔係咧，我真係覺得咁樣唔係好啱。如果我係嗰位侍應嘅話，我甚至乎，除非你話真係你嘅公司嘅 policy 係咁樣，我冇得好講。 啊，佢舉咗個例嘅，餐廳嘅老闆。喂嗱，我冇炒另外嗰個啊，頭先咪嗰兩個女士， 係啊，有兩個， 一個女士啞忍，好似就係唔出聲，算啦，咁大家分啦，咁所以咧佢又冇炒到佢。 但呢個咧就走去同嗰個老闆講咗，我而家俾人攞咗我啲小費，我得 20%。你明唔明？ 咁我更加唔要。 兩個人嘅待遇係唔同嘅。嗰、那個佢又冇炒， 雅欣嗰個就冇事。 雅欣個冇事。 係啊，同人哋講嗰個話咧就要炒。係。O、 okay、K。就係咁咯，所以佢就以此為嗱，我冇炒佢啊，係咪先？ 嗯。 咁因為嗰個人係接受咯，無奈地接受咯，只可以咁講。 嗯。 不過相信小費呢樣嘢咧，唔知香港啲餐廳或者酒家會唔會啲引起呢啲咁樣嘅少少唔開心咯、嗯？我相信會有 嘅。因為我就會清楚嘅，真係知道，若果你真係將你自己啲 tips 係擺落個 tips box 嘅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會將佢全部一齊大家分嘅。 係啊，全世界 分。但係你都擺到明嘅就點解有啲我係唔擺落個 tips box 咧？係因為佢就係我只係想俾呢一個人啊嘛。係 啊， 係啦，我就係想佢覺得佢呢一個人 serve 得我好好啊嘛。咁既然有咁樣嘅做法嘅唔相同，咁即是話係有啲應該係大家分，有啲就唔係大家分啦。 理論上係 啱唔啱？ 啱。 咁所以其實我唔覺得應該係要咁咯。人哋擺到明嘅就係個個老闆俾你嘅，咁就應該係佢自己攞咯。咁、 嗯、 如果我真係要諗住就係俾曬成間餐廳嘅，我就會擺個 tips box 啦、嗯嗯。 除非咁啦，用阿馬老闆嘅角度就係、是、我問下佢。可唔可以大家 share 啊？即係徵求佢同意，佢肯，唉，是但啦，咁咪 OK 咯。但係我唔覺得應該大家 share 話，咁算啦，咁算，即係咁樣，你可以問，但係唔應該強迫。 嗯、明啦， 佢而家用強迫嘅手段。 嗯、我上咗人生一課啦。我完全懂 算啦，你根本头先已经将你自己嘅真 暴露晒 啦，你真嘅人点样嘅谂法嘅话已经摆出嚟。不过当然，始终都系讲紧嘅就系话，如果系嗰个公司根本个政策系咁样嘅，就冇得拗。咁、嗯、你就心谂嘅就系话，如果系呢一个餐厅嘅老板系咁强硬嘅，会唔会其实基本上呢一个就系佢哋嘅 policy 咯？ 冇错， 咁你就冇得拗啦， 冇得拗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喺一间好啲嘅公司啦。 唔抵啊，系啊，但都好嘅，咪就 系 咯。 唉，你话你马小强个人咧，真系，唉，真系系咪先 啊？系啊。講錯嘢嘅時候，而家就唔出聲，係咪先？係啊，算啦，佢講，唔好睇都唔好睇啦，真係。 時間係唔等人噶。 唔該唔該，呢個係我考試證。 你考嗰班係3:30，依家已經5:00啦。 俾我入去考啦！我頭先真係有事，我已經用盡我所有嘅力跑過嚟噶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聯合製作廣播劇《遇見展翅二》。 想知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因为什么原因咁迟先去到考场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00到5:00，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同途展翅。 网上情，彻底彻底这两个字来自佛经的故事。话说有一日，有三只动物，兔仔、马同埋大笨象，俾人摆入呢个河里边，睇下佢哋点样过河。兔仔用佢好短嘅脚，爬下爬下就游咗过去啦。马呢只脚长啲，不过都系游过去嘅。之后大笨象佢唔系游水，佢系伸出个鼻，然后用佢对脚踩住个河底，一步一步。冇错，佢系慢啲。佢系辛苦啲，但系佢系踏实地踩住个河底过去。所谓彻就系贯通直达之意。大笨象喺三只动物里边系唯一用四只脚踩住个河底过河，因此就叫做彻底。有啲人做嘢就系缺乏彻底嘅精神。每日我哋工作不外乎追求高效率，希望事半功倍。当然呢一点好重要，但要留意嘅系呢个亦都导致工作失败嘅最根本嘅原因。好多事情嘅成败得失，往往只系游走于一线之间。好似兔仔游水，又唔安全又唔稳健，可能少少嘅漩涡、一啲嘅水流就会令佢冲走，甚至冇命噶啦。如果好似大笨象咁，系辛苦啲，脚踏河底，但呢一种系一种坚定踏实嘅方法。最稳阵嘅前进方法。试过有一个打工一族，为咗唔令自己迟到，每日天未光啫，就喺车站等车噶啦。终于有啲同事问佢：你咁早嘅？佢话系啊，咁样咪唔会影响我嗰班车咯，就唔会因为有车嘅意外啊，或者有车嘅误点而影响我迟到咯。啲人话都唔使早咁多啊。呢个人就话啦：我因为咁样做。所以我翻咗咁多年，一次都未迟到过，亦都未试过俾任何交通意外影响我翻工嘅时间。 我今后依然会咁样做落去，一世我都唔会迟到。喺其他人眼中，呢、這个人好似好傻，不过亦都反映出一个人嘅彻底嘅决心同埋彻底嘅行动。佢系咪傻呢？佢从来冇迟到、啊，似乎又唔系真系咁傻。但如果俾你，你系会唔会咁做呢？讲开又讲，我嘅好同事阿 Sarah 今朝本来屋企有事，处理紧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佢通知我话要迟少少翻。喺我心目中，当然觉得咁重要嘅时间做咗先啦。我以为佢嘅迟系十点前赶到翻嚟，点知九点钟佢已经坐咗喺办公室。原来佢话迟少少系做节目前一个钟头，会唔会有人笑我哋傻？可能我哋真系傻嘅，我哋三个八点钟就坐喺度倾下今日讲啲乜嘢。无论呢个节目你喜唔喜欢，无论呢个节目你欣唔欣赏，但系我哋希望我哋嘅诚意，我哋对呢一份工嘅尊重，会令你喜欢我哋。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希望每一个打工仔工作愉快。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的能源，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甜，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源，一切皆自愿， 耕耘，成败不去算。孤困解自怨，心愿自信定能圆。耕耘，成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听听新闻嘅呢首歌叫做《新交叉点》，快乐早上十一点钟。 实在太中意呢一个节目，亦都实在太中意你同埋小强，亦都好中意嘅就系有咁嘅机会嘅话，所以嘅就系点样都好嘅话，我一定会翻嚟做节目嘅。 冇错冇错，希望大家都继续欣赏我哋嘅节目吓。 希望 好啦，翻嚟咧，我哋咧有个访问咁啊，亲子时间啦。其实咧，即系爸爸妈妈啦，或者系大人咧，对细路仔有一份我觉得关心同埋照顾嘅责任吓、 嗯。 有时就算你喺街上面见到细路仔跌亲，你都会扶扶佢啦，无论嗰个你识唔识啦吓。 冇错。 咁但系咧，虐待儿童亦都系一个社会会出现嘅现象，所以今日我哋一间第二个钟头咧就会访问一位吓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黄小姐 Donna 嘅。 Donna 已经到咗啦，一阵间会开始我哋嘅访问啦吓，唔好行开。 在报章撰文说，星期日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低的投票率是必然，也可以说是正常，又说中央并不愿意见到建制派全胜，也希望一些非建制派当选，如果出现建制派全取或者是几近全取90席的清一色结果，显然不符新选举制度的本意，有违中央的要求。卢文端说，投票率的讨论已经被人刻意工具化，变成用来打击新选举制度的利器。中央已经认定香港内外的反中乱港势力肆意抹黑攻击新选举制度，煽动投白票和杯葛选举，使用有目的和结论先行的民调等，力图令市民失去投票意欲，拉低投票率，目的就是要用极低的投票率攻击新选举制度没有认受性。他强调中央对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充满制度自信，绝不会因为投票率高低而动摇。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强烈热带风暴雷伊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上午10点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4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8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2.87升3.2，腾讯控股460.4升8毫，阿里巴巴123元升4.3，美团244.6跌1.6，盈富基金23.84升8仙，小米集团18.24跌2毫，友邦保险80.6升6.5，建设银行5.3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毫，融创中国11.98跌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23，瑞士法郎8.446，澳元5.545，加元6.073，新西兰元5.256，欧元8.787。每百日元对港元6.8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9点，跌23点。港金报165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9美元，卖出177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我都問過 Donna， 就係話到底我哋香港嘅情況，如果相比其他地方咧，算唔算係嚴重，定係都只係輕微，定係點樣樣？你會點樣去評定呢一個香港嘅呢個問題啊？ 咁香港嘅虐兒嘅狀況咧，算唔算嚴重咧？就唔能夠話，即係比較難去單從數字去判斷嘅。 點解咧？ 因為咧睇到官方披露咗嘅數字，即係社署嘅統計數字咧，已經係經過咧專業嘅介入同埋處理，經過咧大家多專業會議啦開會去界定咗咧，呢啲係一啲虐兒啊、高危啊、或者係兒童係需要保護嘅個案，係披露咗出嚟㗎啦。但係咧背後未披露，仲係隱藏喺社區嘅咧，都仲有好多。我哋都難以估計有幾多 嚇， 呢個係數字咧係反映唔到真實嘅狀況 嘅，即係唔知道實際上有幾多。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好難話用數字去睇嚴重定唔嚴重。但係咧，我想大家都會關注兒童啦，同埋都知道保護兒童係大家所有人嘅成年人嘅責任。咁希望大家都協力去做好啦，去保護佢哋啦。咁令到咧唔好一宗兩宗，我哋都唔想見到呢啲事件發生。 咁頭先阿 Donna 你講到咧，好多數字其實基本上冇披露出嚟啦。咁其實個原因係咪因為？我哋香港人比较系唔想理人哋嘅事，或者觉得咩数门前说咧吓，即系哎呀，听到打得 系 啊，打得好劲啊， 唔好理人啦， 唔好烦，冇多事，系咪？你觉得点解会咁多？ 原因系 披露唔到出嚟， 披露唔到。 有啲就喺家庭裏面發生啦，外界嘅人啦嚇，或者唔相熟嘅人未必知啦，未必知情啦。咁但係周邊咧鄰舍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幫到嘅，佢哋嘅角色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咁其實學校停課咁參與活動嘅機會又減低咗啊。咁兒童同外界接觸咧係隔絕嘅，有啲嘢即係疫情高峰嘅時間咁如果喺家庭發生嘅一啲嘅即係。懷疑虐兒的事件，如果周邊的街坊鄰舍他們可以怎麼做呢？譬如個角色就好像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的口訣，即是眼道、耳道、口道。眼道就是留意一下身边儿童嗰个嘅面上边啦，佢嘅四肢啊，有冇一啲嘅伤痕啊、瘀痕啊、红印啊等等，留意一下佢嘅行为啊、情绪咧，有冇同过往好大嘅分别啦？呢啲跟住又运用一下耳道咯，听一下周边邻舍有冇一啲系打小朋友嘅声啦，同埋咧小朋友嘅叫喊声啦，跟住口道就系如果系觉得有怀疑嘅情况咧，就举报咁就通报俾社署或者系我哋机构防止虐待儿童会啦，我哋嗰舉報者嘅身份係保密嘅咁樣，如果真係好危急，咁就需要報警求助添啦。 嗱，對唔住，阿 Sarah， 其實咧佢令我諗起一樣嘢。細個嘅時候咧，我咧、你咧、同學仔好多腳都有藤條楞。 冇錯。 你係咪想嗰樣嘢？ 我正想講呢樣嘢。 其實 會唔會從呢個年代嘅話，其實基本上嘅就係話虐兒或者係虐待小朋友嘅定義係 因應唔同嘅。因為如果以前有藤條楞就你俾人虐待啊，個個都有啊，分分鐘。 係啊，冇錯，仲要翻學校，可能俾人笑啊，咁跟住或者係俾人打咯。咁但係其實我哋嗰陣時候都會有啲咁樣嘅情況，係必一定會有嘅，或多或少。 因為以前啦，即係咁講，就係上一代咧覺得打仔咧係有一個教導嘅方法。係 啦， 係咁所以 咧就唔聽話 嘅。係啦，咁但係而家虐待兒童係咪將呢一樣嘢都規管埋？即係話喂，阿爸媽，你係佢阿爸媽，唔等於你可以打佢嘅喎。係 啊，定義會唔會有所唔同咧？當然。 咁如果講定義，我哋講定義先啦。 好啊。 咁咧，社署嘅指引咧，按照咁虐待儿童嘅定义，就系指对18岁以下嘅人士做或者唔做某啲嘅行为，而令到佢身心健康嘅发展会受到损害嘅。咁有虐待 嘅 行为有四， 系咪？做或者唔做，系譬如唔做就 系 譬如可能唔俾饭佢食啊，唔俾佢出门口 啊， 翻 学啊嗰啲。 系啊，咁虐待嘅行为咧就有分有四类，身体伤害啦，比较普遍同埋容易去辨识啲嘅。咁就系指对儿童用暴力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令到佢身体受伤或者系痛苦，例如拳打脚踢佢啊，用物件去打佢啊，烧伤灼伤呢啲，而有合理怀疑咧，唔系意外所造成嘅。咁心理嘅伤害咧，就冇咁容易去辨识啦。心理嘅伤害咧，就系损害儿童嘅身心发展啲重复嘅行为。呢方面咧，就言语上嘅会较多添。 即系闹佢啊，乜啲侮辱性嘅字句啊， 你冇用啊，咁嗰啲 系 嘛，伤咗佢嘅自尊心啊，等等。 但呢个真系好难去评定。 呢个真 系 好难 因为咧，佢嘅影响未必系即。 刻出嚟啊、嗯！可能咧經過譬如長期受到一啲侮辱性嘅説話、粗言餵語去責罵，咁佢嘅情緒反應、佢嘅心理嘅發展係、 嗯、 經過一段時間先至浮現到出嚟嘅個影響。嚇、 嗯， 咁、嗯啊、另外一啲咧就係、是、可能個照顧者啦，同、嗯、嗰個兒童嘅相處嘅態度模式、嗯、對佢好冷漠，冇、 嗯、 俾適當嘅情感反應佢， 好、啊、冷漠都係。構成一種虐待啊！ 我哋要對小朋友好啲、 啊，長期 我哋冇冷漠啊。 可能有幾個小朋友淨係對某一個係特別唔同、特別冷漠、 偏心，即係呢啲叫做係嘛、哦？但係有啲就冷待。 是不是啊？同埋、啊啊、或者一啲一次好驚嚇嘅事件，又頭先講嗰啲比較長期重複嘅。咁、 嗯、 但係一次驚嚇嘅事件，可能咧啊，佢用刀去指嚇嘅兒童，令到佢咧啊好驚，甚至乎咧、嗯、跟住好快已經出到嗰個嘅情緒反應啊、失眠啊，成日都會好驚慌啊。 嗯、 又或者啦，喺一啲家暴事件裏邊，睇、 嗯、 到屋企人喺度打交。咁可能都令到個兒童係好驚嚇嘅，呢啲係心理傷害方面。咁疏忽照顧頭先都講過啦，咁係一啲長期嚴重去忽略佢一啲基本嘅需要，譬如冇足夠適當嘅飲食啦、 嗯， 一啲嘅衣服啦，一個安全嘅居所啦，同埋啦，一啲譬如睇有病冇帶佢睇醫生啦，同埋剝奪佢接受教育嘅機會，呢啲都係獨留佢喺屋企或者喺街啊，呢啲年幼嘅兒童啦，獨留佢啊，有呢個問題。咁、 嗯、 另外就如果冇適當儲存好一啲嘅危險藥物，佢唔服咗，又或者咧系让佢置身喺一啲吸食紧危险药物嘅地方，咁呢啲都系疏忽照顾咯、 嗯。 如果性侵犯嚟讲，就系强迫或者引诱佢去进行一啲嘅参与一啲嘅性嘅活动， 嗯、 但系佢系唔同意嘅，又或者咧佢根本系太细个啊，心智未成熟， 都唔 明白理解呢啲活动系啲乜嘢啦，咁、 嗯、 样咯。呢几个系定义。咁但系头先讲到话棒下出孝儿啊，过去传统嘅观念啊，体罚好好。 麦当娜讲真，我哋真系咁样打大嘅。 我自己都有經歷過，你好，自己都有經歷過。 某個 generation 你一定係咁樣。 嗱，唔好話家長啊，老師都會有體罰啦。 係啊， 即係就算唔係家長啊，老師都會搣下你啊， 揾 個間尺打下你 手仔啊，罰企啊。 但喺91年之後咧，就已經有法例係喺學校嘅老師啊， 嗯、 啊都唔可以體罰學生噶啦，已經有體罰嘅條例。但體罰條例喺學校裏邊係有，幼兒中心有，但係未伸延到喺屋企。所以我哋都倡議咧，係人嘅全面立法。甚至體罰包括埋屋企，因為越嚟越多時代唔同啦，越嚟越多嘅研究咧已經顯示體罰咧對管教係冇幫助，係、 哎、 啊，反而咧破壞呢個親子關係咧個管教仲困難啊， 個、嗯、關係差 咗，佢仲越嚟越大越反叛啊、 嗯， 甚至乎會影響佢嘅腦部嘅發育、 嗯、 啊，如果更加嚴重就係受傷甚至係死亡，或者兒童會學到咧以暴易暴、 嗯， 大人都係咁咯，啊咁我解決問題可能喺學校， 到第時我又打翻人啦， 係啦，又去。對翻同學係咁樣、嗯，所以呢啲嘅影響啦，就係身心方面嘅影響啦，多越嚟越多研究係證實到，咁、 嗯、 所以家長就有，而家好多家長咧都知道呢樣嘢啊，都係知道係用體罰係唔恰當嘅， 係、嗯、 用正面非暴力嘅管教。 但係而家未需要拉㗎，係嘛？即係如果即係而家真係打咗一騰兩騰， 嗯、 即係未到頭先你話要申盡啊，希望申請到法例規管，而家未有 㗎。而家未有，未申請到屋企 嚇。 但係嚟講咧，如果真係覺得係好無助，管教覺得困難咧，就及早啊同社工傾下啦，啊求助啦嚇，咁、可以。即係裝備翻啲正面管教嚇，咁、 嗯、 嘅、啊、親子關係改善咧，管教方面都會係感覺係暢順容易。 即係大人其實應該係要求助係咪？當然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往往會唔會喺個案裡面嘅話都可以反映到有一啲嘅即係常態？譬如好可能嘅就係話，多數虐待兒童嘅會唔會係一啲即係身邊佢相信嘅人，又或者係一啲乜嘢類型？ 即係咩人會通常係啦會做呢啲？ 係咁咧，就呢個都好遺憾啊！嚇、 嗯， 根據我哋嘅數字或者社署嘅數字都係，我哋嚟講有成七成幾八成傷害兒童嘅人。就正正是需要照顧佢、愛護佢哋嘅人， 係 家庭成員、父母啦、 嗯、 祖父母啦、家人啦咁、嗯。社署一樣睇個數據咧，個統計報告都係傷害兒童嘅人咧，係家庭成員係最多。咁、 嗯、 如果性侵犯嘅個案嚟講咧，就就有啲唔同啦，就係、是、一啲冇關係啊，同埋朋輩啊比較多咁、 嗯、 樣。 嗯、 但可以點樣了解？就係點解會係自己親人或者係即係咁最、嗯、最？ 其實那些兒童應該是會最信任的，或者是他照顧他的人會有這些這樣 的 情況， 最無奈 是啦，心態是什麼呢？很多時候呢，就家長呢，就是心態都是出於管教的，即我都相信呢，就很多家長其實心裡面都很緊張，是愛惜自己的小朋友，但其實心態是出於管教，我要改善他的負面的情緒、發脾氣、負面的行為，但是就用了體罰。咁睇法，頭先我講咗啲禍害啦，唔係幫到管教，反而仲會 破壞大家關係， 破壞關係仲難教，小朋友又可能身心都受到損害嚇。咁、咧就我哋建議用正面嚇、非暴力嘅方法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唔好再有呢啲傳統觀念，認為咧係愛佢，所以就先係打 打者愛也嘛。以前有好多上一代有好多嗰啲説話咧，可能入咗腦咧，嗰啲打者愛也啊咁樣咩棒啊出孝兒啊個諸如此類。 心態要調節。咁、而咧根據統計嚟講，究竟是什么是虐儿的危机因素呢？就同原来同那个的照顾者、家长或者是施虐者、怀疑施虐者相关的占最大多数，占成六成几七成的、因素。就是依次序，第一就是欠缺育儿管教技巧，系、啦，所以话要装备咯，要学多啲咯，我哋吓。咁我自己是过来人，我都是家长吓，我都系唔系一。開始就認識嘅，真係 始終一嚟嘅時候都係咪教小朋友嚇開始。 第二就係情緒心理問題，第三就係有啲係濫藥啦、受藥物影響啦、第四就係婚姻嘅問題嚇，呢啲咧就係、影響了他管教， 施虐者 冇咁有耐性，冇錯啦。至於兒童方面的因素咧，同兒童相關的就是一些嘅行為的問題啦、或者是佢情緒心理的問題、脾氣啊咁。另外就是一些學習方面的表現，嚇呢啲香港的家長都很緊張嘅，啊呢啲都會構成一啲危機因素。 咩、又低分啊，又唔合格，咁就開始令到嬲啦。 係啊，係啊，係啊。 嗱、當然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施虐者若果佢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因素，但係似乎咧。就是说有些东西可以改善到的，就是他们的概念或者他们的观念的话，因为是透过什么东西才可以令到他们知道、原来你想大家好，你不可以虐待他的、 或者不需要一定打的，有很多方法 的，不需要这样的，其实是不是要透过可能是教育宣传，还是怎样要怎样做呢？ 宣传教育是啦，社区的教育、宣传可以推广做多一点啦、包括可能政府、我们的非政府机构一起合力去做好一点啦、另外啦，就是家长可以参加一些家长课程、 管 教正面管教课程， 有 的，咁我哋咧管教咁最需要咧，家长要认识到儿童的成长需要，成长需要是啲乜嘢，然之后啦就系、了解到佢个发脾气或者负面行为背后的原因，点解佢会咁样做？佢唔会无端端 你要了解同埋听佢讲， 冇错， 有啲时 都系人可，但系其实佢一样嘅啫。 好好啊，听佢声心声， 系啊，听佢讲， 听咗佢讲先吓，咁、又唔好咁快说教住，听下佢点讲，了解下背后嘅原因，跟住俾一啲嘅适当嘅情感嘅回应佢啦。啊，系、你好唔开心、因为呢件事，知你好嬲、知你发生呢啲事咁样吓，咁、然之后先至大家心平气和。然之后先要讲翻啲道理啊，一啲正确嘅做法俾佢听，点样去表达佢啲唔开心嘅正确嘅方法吓。咁、如果家长本身嘅情绪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就唔好管教啦，关顾咗自己先。 暂时唔好管教， 暂时唔好 管教 住啦。 管教，但 系搞咗自己。 我自己觉得即系双方咧都系嘅，即系大人细路仔咧，等于系大人同大人一样，你又嗌交，我又嗌交，即系有种要弹嚟弹去咧，会越嚟越嬲。跟住咧，我再讲一啲我唔应该讲嘅嘢，跟住你又再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咁跟住只会令到成件事好僵。咁所以咧，头先好似系当年就系咧，嬲紧嘅时候唔好讲一啲说话，或者唔好打佢，唔好做任何嘢。 即系停一 停，谂一谂，谂一谂先。一盒火柴同一盒同个火柴咧，你唔去划佢咧，啲火系唔会着嘅，系咪先？好啦，听住歌先，翻嚟我继续同 Danny 倾偈。咁希望每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啦，细路女、细路仔、细路女啦，都系开开心心咁一齐相处。 一个和谐嘅同埋齐整嘅屋企嘅话，应该系我哋追求嘅，嗬，系做得到嘅， 冇错。 但系要好好地学习一下咯，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我靠近 情，彷徨吻都变罪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IBS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森林疗愈咧，其实就是走进大自然嘅环境，去打开感官啦，系一面镜嚟嘅，可以好诚实咁样让我哋睇到自己咯，用个心去听下，其实呢个世界系点样。 拉丁节拍，拉丁裔香港人同你一起森巴。 When I hear samba, I see Brazil. The sound is cheerful, but the feeling is sad. The father of pleasure and the son of pain.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在咪后嘅话，你同当林倾咗好多啊吓，咁一阵翻嚟嘅话，会继续咧讲讲有关于嘅就系譬如话 约耳嘅问题 嘅问题啦， 冇错啦。 咁当然亦都可以由表征啊，或者可以点样我知道有啲咁样嘅问题嘅话，应该要早啲去及早处理嘅。 时间十一点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四日之后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确保选举在安全、和平同不受干预下进行。评估今次选举的风险，包括本土恐怖主义、孤狼式恐袭，亦都会留意阻止选民进入票站等的干预行为。当局会留意网上情报，果断同严谨执法。选举当日会部署警方快速应变部队，亦都会在一些策略地点搜查可疑人士。邓炳强在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话，不论是软对抗或者硬对抗，执法界线只有一条，只要有呼吁不投票和围堵票站等即属违法。他又说留意到网上有包括不是香港的人士，不在香港的人士呼吁市民当日不投票或者是投白票，指出这样是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如果涉及恐吓成分，又或者连同外国势力叫人不投票，更有机会违反国安法，提醒市民切勿参与。高等法院颁令一传媒清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向原讼庭提交一传媒的清盘呈请，聆讯今朝早进行，令案官王建堂颁下清盘令。陈茂波在今年七月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大约两个月之后，陈茂波说已经根据公司条例赋予权力，经考虑审查员提交的中期报告之后，认为出于公众利益需要将一传媒清盘，决定向法院提交呈请。 法律改革委员会完成有关仲裁收费的公众咨询，建议修改香港法律，容许律师可以采用与结果有关的收费架构。报告建议律师可以与当事人订立三种协议，包括按条件收费、按损害赔偿收费和混合式按损项赔偿收费。按条件收费的协议，成功收费上限定于讼费的100%。另外两款的协议，如果当事人取得财务利益，上限是财务利益的50%。报告建议附属法例应该列出详细框架，并制定保障措施，包括订立书面协议，设有至少7日冷静期。另外，为仲裁订立的收费架构，在关于人身伤害申索的范围内属无效和可执行。小组委员会认为改革有必要进行，提高香港作为主要仲裁中心的竞争力，并因应当事人日益殷切需求而提供厘定价格和收费形式的弹性。消委会的调查发现，受访的本港女士每年平均花费3100元在面部护肤品，近半受访者囤积超过一年未开封的护肤品存货，以面膜占最多，其次是面霜、洁面产品和面部精华。当发现护肤品过期，有近半的受访者会丢了它，但仍然有近40%人说会用在其他身体部位，20%仍然用在面上。消委会提醒，如果护肤品过了保质期或者使用期限，有机会变质甚至是滋生细菌，继续使用可能会刺激眼睛和皮肤，引起痕痒、红肿甚至发炎等的不良反应。消委会电话访问1650个20至60岁的女士，大约70%受访者说即会从实体店购买面部护肤品，其余人士会经实体店和网店购买，或者只是会从网店购买。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晚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4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5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2.85升3毫，腾讯控股459.4跌4毫，阿里巴巴122.7升4蚊，美团244.2跌2蚊，盈富基金23.84升8仙，小米集团18.2跌2.4，友邦保险80.4升4.5，建设银行5.28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85.36升1毫，融创中国12.2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7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5，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6点，升3点。港金报164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98美元，卖出177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又坏车，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

事。 嗯，啊，头先我都讲啦，邻居可以系点样做啦，眼到耳到口到咁样。咁，嗯，啊， 但如果你刻意唔做咧， 吓，咁邻舍嚟讲咧，而家就即系真系一个社会责任啦，即系共同，即系社会上嘅成年人共同嘅责任去做。咁但系咧，我谂大家可能有机会就听过咧，法改会佢，就建议咧，政府系订立一个新嘅罪行，叫做简称没有保护罪吓，成，条就好长嘅。 简称咩 话？简称没有保护罪吓，佢嗰个咧就好长嘅个名系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或严重受伤嘅个案，系啦。咁啊，简称就系没有保护罪。咁咧就系定明咧啊，如果系同住嘅家庭成员，或者有密切往来嘅親屬啊、照顧者啊咁樣嚇，咁如果發覺兒童係有受嚴重傷害嘅風險，甚至乎係致命嘅風險，咁，或者係避藥，係啦，你知道嘅，你冇去施加援手，你冇去做一啲措施，合理嘅措施去保護佢。咁，如果呢個係保護不力啦嚇，或者袖手旁觀啦，咁，有機會咧，如果呢一個沒有保護罪真係生效咗咧，有機會就有個刑責啦。 嗯， 係啊，咁樣。 嗱，當然如果係咁嘅話，我哋更加需要知道嘅就係話，如果係被虐嘅小朋友嘅話，實際上佢有啲乜嘢嘅啲表徵，又或者會係有啲乜嘢嘅啲傷害， 心理上比較難 feel 到。係 啊，頭先我哋都講過， 除非你真係喺佢屋企住，如果唔係你鄰居咁樣，你耐唔耐見到佢出嚟咁，可能喊緊，你 除非你表面嘅傷痕嘅啫，係啦，咁我哋可以點樣有啲咩表徵？ 除咗鄰居咧，我諗周邊真係親戚朋友啊，或者家庭成員啊，同住嘅人啦，照顧者，照顧者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老師，如果係個 係啦。学校都是照顾者之一嚟嘅，因为都是有责任去照顾个学生咁样，系啦。咁较明显咧，较明显嘅一啲就系身体方面嘅症状啦吓，例如系一啲藤条痕啊、瘀伤啊、红印啊、烫伤、烧伤嘅痕迹，严重啲嘅系骨折啊咁样。 哇！ 又或者咧，个小朋友咧，佢被打，跟住佢痛。佢痛楚，跟住就行路嘅姿勢咧就比較怪異嚇，咁，又或者佢係身體係異常嘅瘦弱，係，啦，同佢嘅年齡都唔係好相稱咁，或者有啲小朋友咧佢咧著好多嘅衣服。去遮蓋住有啲嘅傷痕，同，個天氣又唔相稱嘅咁樣，呢啲係身體方面嘅表徵會容易辨識 到 多啲。行為情緒其實都有嘅，但我哋真係要去細心留意咯。譬如咧個小朋友可能經常都表現得好驚青，好退縮，或者個同嗰個嘅照顧者或者同身邊照顧佢嘅人咧，嗰，那個嘅互動好特別嘅，就係咧嗰個照顧者可能一個情緒反應。一个眼神，佢都即刻已经好惊，系， 哦， 啊，或者好怕自己做错事，咁，又或者咧有啲倒退嘅现象，譬如明明已经系识得自己如厕噶啦，但系都赖尿，系，啊，或者一啲焦虑嘅表现，咬手指啊，掹自己头发啊，撞自己嘅头埋墙啊， 即系情绪不安， 系啦，情绪啦，或者佢自我形象好低，专注力咧出现啲问题，成绩啊明显嘅倒退，放咗学或者唔中意翻屋企，唔想翻屋企，或者系极度嘅反叛啊，或者有阵时咧有啲小朋友咧会喺佢日常生活或者佢游戏里边去重演翻佢一啲被伤害啊或者被侵犯嘅情景嘅。咁呢啲咧就真係需要關心下佢，了解係發生咩事。 即係例如，譬如可能佢屋企俾人打嘅，佢就會喺學校度打人啦。係 啦，如果認識係啦。系啦，呢，這個即係反映翻嗰個嘅情景出嚟。 被虐待嗰個情 況，如果係認識個兒童或者佢家人啊，咁就可以同了解下咧，同兒童關心下兒童，了解下咩事發生緊嚇，佢經歷緊啲乜嘢。咁，然之後進一步同佢家長又了解下。通常認識嘅都會勸下啦，勸告啦。但如果勸告冇效嘅話咧，都個持續咁嘅狀況，其實真係要通報，就等社工係啦，相關嘅單位嘅社署，我哋機構啊，咁等社工去了解同埋進一步。评估系及早支援嘅家庭啫，唔系话要惩罚嘅家庭为主，其实反而系及早提供协助吓，等佢咧回复翻个加强翻个家庭嘅功能啊，嗰个正面管教技巧充足啲啊，咁样避免咧进一步去恶化，甚至乎对儿童造成咧无可挽救嘅伤害。 其实事情我都从角度睇嘅，嗱，当然虽然你就咁讲咧，即系话其实系支援佢啫，唔系八卦，但可能个家长就觉得你八卦，系咪先？即系可能佢觉得打仔啊打女系好理所当然嘅，咁你又通报啊又。 敲佢门问咩事啊？可能佢会受到侵犯都唔定嘅。咁、所以我想问翻，其实你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咧，会唔会有时都有个困难，或者会遇到啲唔合作啊？诶、唔好唔关你事嘅一啲嘅爸爸妈妈、或者嗰啲照顾者，你会有冇呢个？ 我哋讲咧，邻舍邻居嗰啲街坊咧，就比较少去敲佢门嘅、除非系识得个家人嘅啫吓。咁、啲通常就觉得有怀疑就通报俾我哋，或者系俾社署。咁如果系识嘅亲戚朋友先会劝告啦吓，咁、样。咁我哋如果收到啲通报咧，我哋都会派社工，派两位社工咧出去外展做调查。就真係如果有個係啦，有個確實嘅地址俾我哋、我哋會去關注，我會去上門了解。咁、我哋同事啦，兩個社工同事真係上去撳鐘敲門。咁、家長嚟啦，應門啦。 通常佢哋嘅態度會點㗎？ 我哋会道明来意嘅、我哋会话收到热线嘅、我哋唔会透露边个系举报者啦、我哋收到热线，我哋咧关注儿童嘅状况，热线话咧有嘈吵声，儿童嘅喊叫声，咁、我哋嚟了解一下，睇下有咩帮到手，有咩可以支援到，都系想帮你哋嘅啫咁样。如果我哋倾过系真系冇一个服务需要嘅，咁我哋都唔会话真系打搅佢好耐。 你点会知道佢有冇服务需要咧？譬如个细路仔，佢实匿埋喺房，即系困喺房。冇事啊，冇事啊，咁样。 我哋咧就会两个社工，大家要协作嘅、一个就同家长倾，一个同小朋友倾。 但如果佢可唔可以拒绝唔俾小朋友你见？ 嗱，当然啦，我哋冇权话一定强行入去佢屋企嘅。 系咯。 但系我哋社工同佢倾过，即系喺隔住门，我哋道明来意，我哋讲出我哋嗰个嘅关注点。其实大部分咧有咁，我哋都好多谢啲家庭嘅支持啊。大部分家庭都系让我哋社工入去嘅，倾讲。咁因为我哋都明白到咧，家长有时真系有管教困难，佢自己有时都会无助， 佢 自己都需要人关顾，有压力，未必系佢想去做出一啲伤害儿童嘅事。其实有阵时佢自己情绪牵动到咧，佢自己不知不觉。咁我哋觉得佢哋都系需要关心同埋需要去帮助。 我哋都会相信嘅就系做所有嘅父母又好，或者系做大人都好嘅话，佢哋一定唔会系全心全意或者去虐待佢身边嘅小朋友嘅。但系有时有啲嘢咧，当然我又唔知啱唔啱，但系你会感觉会觉得嘅就系话，虐儿嘅个案会唔会发生喺某一啲嘅可能系环境冇咁好嘅地方咧？定系其实呢一样嘢，正如我头先咪后所讲，你话呢样嘢反而咧就系公平嘅，即系如果你要小朋友有一个快乐嘅童年，一个快乐嘅小朋友嘅话咧，其实原来咧又未必系同我哋所谂嘅嘢系有关嘅， 因为可能如果我作为大人咁啊，喂，我揾招唔得，晚翻嚟，跟住我嗌交，你又话喂喺佢面前嗌交都系弱语喎，咁样，我仲有唔通我仲要解我地方啲咁细啊，系咪？我仲揾个地方去嗌，唔好影响佢嘅心灵咩？咁样，又或者我喂我而家失业，我都唔开心啦，咁唔开心嘅家长好容易会有唔开心嘅小朋友，可能佢会发泄啲脾气落佢。 系啦，即系同佢环境同埋同佢屋企嘅资源嘅话，其实系咪有一个即系直接嘅一个即系关系？ 嗱，有機會嘅。如果咧真係一啲家庭佢面對經濟嘅困難，咁、真係咧，即係好早已經出去做嘢，好夜先翻嚟，個人已經好攰啦。咁、又面對經濟嘅困境，咁、個生活壓力係大咗，心理壓力都大咗，咁、呢個真係有機會係增加咗弱兒嘅危機嘅、又或者佢住嘅空間真係太狹窄啦，令到家人嗰個嘅精神健康都係唔係咁理想啦。咁、以至到家長喺管教方面有陣時會冇咁有耐心。可能咧，甚至将自己一啲嘅压力同情绪发泄咗喺小朋友身上，用咗啲负面嘅管教方法，打骂等等都未定吓吓。咁、有呢啲危机系增加咗嘅。咁、但系嚟讲咧，又所以呢啲咧，家长真系觉得好无助嘅困难，就需要咧寻求支援啦吓。咁、所以我经常都会讲，要保护儿童咧，其实系要几条路轨一齐行噶吓，唔、单止话系净系法例啊、行政措施啊、机制啊。咁、其实一啲嘅宣传教育同埋一啲嘅社会措施啊，真系一啲扶贫嘅措施啊，房屋嘅政策啊等等，其实都系好帮到一啲基层家庭去处理佢眼前嘅困境，或者俾多啲资源去帮一啲嘅危机群组啊，譬如单亲嘅家庭啊、新来港家庭啊，或者系有经济困难嘅家庭啊，有啲精神困扰嘅家长，或者系有滥用药物嘅家长，呢啲系及早俾支援，免至个情况去恶化。咁、但系咧，头先话啦，点解我都话好公平嘅嗰啲嘢吓，咁、就系啦，有啲唔少嘅研究啦。睇到究竟培养一个快乐、健康、积极 的兒童，究竟是什麼資源是最重要呢？是不是 家境要很富裕呢？很多資源去栽培他，參加很多興趣班， 四部 iPad 五部 iPhone 啊， 是或者是啦， 要乜俾乜， 又要乜俾乜啊？將個張名牌啊， 冇錯冇錯，係咪要呢啲咧？嚇，咁又唔係喎，原來好多研究咧顯示到咧，培養一個積極、快樂、健康嘅小朋友咧，其實最重要、最重要嘅因素並唔係資源或者家長嘅學歷啊背景，而係咧嗰個嘅良好嘅親子關係啊，良好嘅親子關係啊，嚇，咁所以有啲就算係基層家庭，但係親子關係好良好，佢咧個小朋友大咗，佢出嚟現身說法都會講，屋企俾咗個好快樂嘅童年我，父母好關心我，所以我好開心生長喺呢個家庭。 都係， 但係佢嘅資源可能比起佢啲同學咧係冇咁多嘅喎。 呢一樣嘢嘅話，就真係大家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甚至可能有啲爸爸媽媽可能即係嚇就唔係一足高打一船人咧，即係有啲爸爸媽媽因為經濟唔錯啦，於是請咗工人照顧啲小朋友啦，反而自己就覺得工人睇佢得啦，我唔使你啦咁樣。因為我都聽過一個個案咧，個媽媽就話佢仔咧由細個開始就俾工人照顧啦，咁到四歲嘅時候，佢開始發覺好唔妥啦。因為點解咧？那個小朋友咧有啲咩同工人講，唔同佢講，有嘢食啊，分俾工人食，唔分俾佢食。佢覺得佢係媽，我先係阿媽嘛。咁於是咧，佢做咗一樣嘢就係炒咗個工人啊，點知仲衰， 喊得好緊要啊！ 唔單止啊，佢覺得你拎走佢最親密嘅人啊，即係最親暱嘅照顧者，佢就嬲埋添。即係之前都仲會耐唔耐，工人放假都會 hi 啊佢，而家咧就你唔好埋嚟啊，咁樣揈開隻手啊咁。咁所以呢個親子關係真係要去營造嘅，就唔係話天跌落嚟嘅。 冇錯，時間又唔可以倒流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要趁機，尤其是佢頭嗰幾年嚇，喺頭個五年啊，頭個五年 好重要， 真係建立一個咧， 即係零歲至到五歲，係 啦，一個咧一個個維係嗰個情感嘅維係，一個良好嘅親子關係，打好個根基，呢個好緊要。 冇錯冇錯，不過有時有啲嘢我都攞出嚟討論一下，就係嗱，而家啲人成日話靈體佛啦咁樣樣，頭先似啲啊，多人都講到可能會成為法例啦，延伸到屋企啦咁樣，你又驚唔驚？将来啲小朋友喐啲就话你唔好你唔好闹我，你唔好打我，我告你嘅咁样，即系会唔会即系金波攞得滞咧？即系将来成件事即系再提升。 我哋虽然倡议啦，立法全面禁止体罚，但系咧就我谂呢条都系好漫长嘅路。而家全球都有63个国家同埋地方已经系立咗法去禁止，包括系家庭里边。香港咧，我希望佢成为其中一员，但系我谂条路都仲系 有少少时间， 系啦，有啲时间有准备，因为我谂系大众都要。即系普遍都接受呢样嘢咧，就容易去推啲啦。咁但系咧，唔系话我唔俾你睇佛，咁就算嘅。其实应该相对应， 系嘛？ 相对应咧，应该系要有系统嘅家长嘅课程， 就 系 教育 支援翻个家长。 唔准咁啦，应该点咧？ 系应该要点样？你唔俾佢咁，你要建构翻一啲佢应该可以点样做。咁如果有呢啲嘅即系课程，有呢个技巧嘅知识去支援个家长嘅时候咧，咁佢能够打好个良好嘅亲子嘅关系，我谂。細路都會好錫家長， 冇錯， 就唔會用頭先嗰啲威脅嘅説話嘅。 如果同你傾完，我會覺得即係呢一件嘅就係話講緊嘅虐待兒童嘅事件嘅話，其實係一個社會嘅問題。 其實 社會問題就一定唔會係淨係得一個方向去做，其實就係好多條腿走路。所以我就係我哋大人要努力嘅話，其實小朋友都係啦，都要嘅就係即係清楚係咪？ 冇錯， 所以我都係係啦，大家一齊努力喺 開心嘅屋企，由兩方面一齊建立嘅嚇。好，今日再一次多謝曬 Donna 嚇黃小姐嚇。亦都系呢个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 多谢晒 Donna， 多 谢你哋，多谢大家， 预祝你圣诞快乐， 大家 讲埋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十二点前咧有首点唱嘅就系 Lily 欧阳咧，佢话咧今日同太太太太生日，咁想借少少位咧就系、是、老婆，我哋结婚十年啦，多谢你咁多年为我哋屋企付出爱心同关心，同埋接受我啦，同埋忍受两个超级活泼嘅小朋友，我爱你。哦， 你睇呢啲几开心系咪？ 几开心 系啊，一家几好嗬。 多啲讲我爱你，我。锡你，我关心你就最好噶啦。Billy 欧阳送俾老婆啊，就叫做 Lean on me，just lean on me。十二点啊，会有客家婆出现。 我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下上一刻感觉痛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

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0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2.84升2.9，腾讯控股459蚊跌8毫，阿里巴巴122.6升3.9，美团243.6跌2.6，盈富基金23.84升8仙，小米集团18.24跌2毫，友邦保险80.35升4毫，建设银行5.27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85.36升1毫，融创中国12.22跌1.4。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23，瑞士法郎8.444，澳元5.547，加元6.072，新西兰元5.252，欧元8.7863，每百元对港元6.8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1点，升19点。港金报164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18美元，卖出177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啊，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永兴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对出。在九龙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在怡安角。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住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4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晚上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贾婆来了， 阿贾婆你好， 嘿我阿妹， 左善左善， 阿妹靓太哦，肖壮壮，靓太靓太， 肖壮壮，靓太系咩啊？靓太系咩啊？ 吓，靓太啊， 靓太， 即系听话， 哦， 乖啦，靓太靓太，好啦，咁今日我哋客家婆咧，咪嚟到咧，即系哇，就嚟又过新年啊，过圣诞， 系啊，好紧张啊， 系啦，咁其实当然啦，我都教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就真系正正式式咧要系教我哋嘅客家话喺呢个地方嗰啲啲唔同嘅嘢就点样讲之前咧，我好想问一下，又要可唔可以住翻先啊？ 会间中啦，我唔敢话餐餐，但系间中啦， 我会啊。 而家时间 头先我想问亚调系咩噶？ 亚调即系我哋。 哦，我又 你哋成日都 又唔记得啦，系啊， 梗系唔记得啦。 亚调系我哋， 亚调 亚调系佢哋， 你哋咧？ 亚调系啦，亚调。 三個聽來一樣， 好難啊！呢啲唔學住， 係啦，呢個真係好難，係。 好啦，咁其實點解要問下你哋咧？誒，阿秀強強係煮飯嘅，係咩？ 係啊，煮飯㗎，係 煮飯嘅， 煮飯㗎。 阿艾希中意煮飯嘅， 艾希中意煮飯嘅。 艾希中意做翻嘅， 中意做翻。咁其实坐喺厨房喺摊嘢，而最中意嘅中意买物嘅同事 啊， 喺厨房嚟讲， 最中意买乜嘢？ 买啲咩嘢咧？ 你讲餸啊？ 诶，买 麻油。 厨房啊， 麻油。 唔咩艺？唔咩 工具啊？ 工具啊？ 工具，譬如可能系电饭煲啊，又或者 我中意买啲一套三件嗰啲煲煲撑撑，好靓噶。 真系噶？ 有冇用嘅先？ 有。 喂，做翻嘛？ 有，咪由佢买波鞋嘅态度睇咧，佢好多嘢都系买完就当用咗、着咗，系啊，玩咗，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你中意买啲一煲吓，点解你会中意买咁样一套三件？ 嗰个煲咧，我觉得好靓嘅，系即系特别系啲 三件包括啲咩啊？ 通常系包括一个煲啦，跟住有个煎厅咧，有个深少少嘅，有个就平底锅嚟嘅。 哦， 三件套，我 贵唔贵？买一条同事贵唔贵？ 哇，而家好平啊，五嚿水三件啊，又 咁平咩？ 好平啊， 五嚿水三件， 五嚿水三件，梗系平啦， 梗系平啦， 百几蚊。 好平啊，有啲上千噶， 梗系要啦。 系啊， 你中意买呢啲嘅？ 系啊， 中唔中意买一条诶背背贴贴哦？一条同事啊， 背背贴贴， 背背贴贴， 背背贴贴， 背背贴贴， 背背贴贴， 即系背背叠叠。 哦，中意啊，好中意啊， 你觉唔觉得好大件事？ 好中意啊！ 其实你已经充满千千万万种唔同类型嘅背背贴贴， 我同 你 真 都会买，你唔中意？ 好中意买噶， 好少买厨具， 尤其是嗰阵时候仲可以去旅行咧。你係買唔完嘅。 即系外地买， 去外地买。其实买完嘅时候，你不断咁样讲嘅就话，你屋企已经好多个杯啦， 真系用唔晒。 有几高嘅，有几矮嘅，有冇耳嘅， 冇错。 杯、玻璃杯、瓷杯，乜嘢都有啦。但系咧，我仲系会买。我有一次咧就粗略咁样估计过，我自己起码有成70多唔同类型嘅杯。 哇， 超多， 用过几多个啊？ 你净系摆杯碟都要好多地方。 系啊，你净系摆嘅咋？而家冇用过啊，阿婆。 厨房嘅，我要去就厨区啊，里边热害。里面全部都是杯， 哇，好靓噶！ 不如咁啦， 全部都系杯。 一个圣诞节，你攞啲出嚟捐俾我哋啦。 一个圣诞节系乜嘢？ 一个圣诞节，你送啲俾我哋，攞嚟做圣诞礼物都好啊。 系啊， 沙爹啊， 唔舍得。 系啊，唔舍得。 你拣你最唔中意嗰啲攞出嚟咯。 冇唔中意嘅，你成日你都会觉得嘅就啊，拣几只出嚟啦，跟住就其实呢一个 着得几好， 唔舍得噶，真系，好似卖仔咁样样。 摸头。咁你就唔會執出嚟嘅話，你就覺得啊呢、這個都係揾嚟。如果遲少少我揾嚟咧，就飲咖啡或者飲奶茶，你有幾好？你又擺翻上去啦。 都 係 嘅。 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廚房嘢係好敗家。 連嗰個羹我都要襯嘅。 點襯咧？你有冇咩？ 例如 有時會撞嘅啲羹。 例如有啲咪嗰啲西式嗰啲咧，有金邊啊，有對花啊。 Yes。 咁呢個羹又要係襯翻嗰個有個病仔啊。 係啊。 但係阿馬爺啊。嗰啲羹啊杯咁靓唔衬你喎、啊， 我姐， 你应该买啲系啊旺角嗰啲咧，嗰啲乜乜茶居嗰啲咧，冻一冻，喂、哎、喂，嗰啲咁样衬你噶、 啊，你唔好睇小我， 哎我冇睇小你啊， 而买只最贵嘅呢条茶嘅背贴贴要几多钱？最 贵 嘅要买几多钱啊？ 真係 你捨得，你捨得買幾多錢啊？ 嗱，一個就算一個水杯， uh-huh. 水杯50蚊，我會捨得買啦。Uh-huh. 過呢個錢我就唔捨得買。 妖月初Hilly 行嘅時候，我買咗杯啊，700几蚊。 哇！ 700几蚊， 一隻杯700几蚊。 一隻杯， 咩杯嚟？ 我真係癲咗，我都嗰次。佢自己係一個陶瓷老師，佢就係咧，即係萬中即係無一個嘅。咁就整完佢呢一個，佢就冇噶啦。 雖然其實咧，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咧， 藝術無價， 藝術係無價嘅。 我嗰陣咧後悔咯。 好 攰 啊！ 咁啊，點嘅咧？客家婆樓梯時間講咧，招喺廚房平，係啦，喺廚房裡面咧見到嘅嘢啊嚇。好啦，第一個。就是咧，頭先我哋講嗰只碗碗 tap tap 就係碗啦。第一個碗係碗 碗 碗， 好似韓文個碗喎。 碗 係 啦。第二當然有碗嘅話，我哋要食嘢嘅就要用咩啊？筷子係啦，就係筷子。 筷子 係啦，呢個就係筷子。 咦，你同你一樣話馬小好筷喎。 係啦，就係鎖和鎖匙，我哋有碗和筷子。碗同筷子。 佢我認得啦，個字咧佢全部都係住嘅。 好啦，第三個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真係需要洗菜嘅話，你要去擎乾水嘅話，就要用到 筲箕、 筲箕。 扫 扫结系啦，好啦，到我哋真系要去落镬嘅时候嘅话，当然一定要用镬铲啦，镬铲， 镬铲， 镬铲 系啦，镬铲，镬铲就系镬铲， 铲， 咁镬咧就系镬， 镬铲 系啦，镬铲 W A L K 咯，系咪？铲就系阿铲咯。好啦，第五个啦，咁我讲紧就话你头先咪讲到嘅，或者你饮茶嘅时候，你需要有一啲咧就 系 嗰啲茶羹，你需要咧就配埋嘅匙羹， 匙羹 就系茶羹啦， 匙啊， 匙羹， 羹 个羹字差唔多，好似系 羹，羹羹咯。唔似，系啦，匙羹 ，OK， 碗、筷子、 勺 子、锅铲、匙羹，好啦，第六个啦。好多时候咧，我屋企就麻麻地嘅，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可能净系得一个就可以做晒所有嘅一啲煮饭嘅个程序嘅，就系微波炉啊吓，微波炉， 微波 系啦，微波炉。真系噶，我见到有一啲咧，好啲好新式嘅屋企啦，佢哋净系得一个微波炉噶咋，乜都冇噶。好啦，另外仲有啦，就系而家都好兴噶吓，成日就话啊咁样咧会食会整嘢啦，唔使落油啊，又或者会比较好啲啦，对健康会好啲嘅话就系气炸锅，气炸锅， 气炸锅， 气炸锅，系啦。好，得唔得？ 得， 好啦，下一个，其实我咧，我成日都好中意想买，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唔知点解谂谂下嘅话咧，就会俾阿小强咧阻止我唔好买嘅，就系咖啡机，就系咖啡机， 咖啡， 咖啡 机，系啦，啡机，咖啡机，有少少就系飞机。系啦，灰机 得 假卡灰机，好啦。另外当然啦，若果你话真系要切下嘢啊咁样嘅话，我哋一定唔少得嘅就系砧板、剪板、 剪啊， 系啦，剪剪板、剪板系 剪板 系啦，得唔得？ 得 系啦，最后尾呢一个咯噃。最中意嘅咧，阿小强就系中意饮汤啊嘛。 系啊， 咁我哋要用个汤壳就要滗啲嘢出嚟啦，系咪？或者系用一个汤煲，我哋先至可以煲到呢啲咁样嘅嘢饮啦。所以咧，我哋就话汤爆就系汤煲啦。汤爆 咩话？对唔住， 汤爆 爆 爆系啦，爆 好 啦，好似好劲咁啊吓。好啦，我哋嚟一次啦噃吓。碗系 碗， 第二筷子 筷子。 第三筲箕， 筲箕； 第四镬铲， 镬铲； 第五匙羹， 匙羹； 第六微波炉， 微波炉； 第七气炸锅， 气炸锅； 第八咖啡机， 咖啡机； 第九砧板， 砧板； 第十汤煲， 汤煲。 好嘢！ 一阵间翻嚟突击测验， 突击测验。 有位 Alex 咧，今日想点唱呢个歌曲《原谅的力量》。朋友同佢屋企人之间有矛盾啊，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执着，和睦相处，唔好唔开心啦。 人生如何地好好过？难饶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一生在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 好想见到我，常排烟狠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默，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何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我只系当啫吓， 杀三方， 冇错。再试一，再试一次啊！当 杀三方， 当，哦，当。 好， 我冇删你个麦啊！ 冇啊？点解啊？无端端咁 有声啊？你听唔听到佢笑啊？ 我听到啊。 咪咯， 系啊。 边度删你个麦？ 自己听唔到啊？ 系杀三方。 系啦，夹埋你个中指先，睇你有冇事。好啦，我哋嚟啦噃。 系 第一题。形容人千杯不醉为酒， 杀三方 系杀三方， 哨杰， 哨杰系酒哨杰，冇错，有一分。第二题，吴楚凡先生有一句金句， 杀三方， 杀三方， 碗。 哇！ 老师，我有叫噶，你唔叫我嘅？ 诶，因为你当得好慢 啊嘛。 系啦，碗系啱嘅。佢成日金句就系话，做人千祈唔好就系食碗面 反碗底 嘅。第三题，放鸡蛋入去边一度？ 杀三方。 当啦，阿小张张， 让你 咋？微波炉， 微波炉系啱嘅吓，但系都系要叮入去呢个微波炉嘅话咧，系会爆炸嘅。 咁衰嘅老师，佢句胜之不武啊，真系。 你放心，我一阵间我一脚伸佢出去。第四题， 伸两手大力啲啊，唔该。 香港女子音乐组合由 莎莎 拉阿美娜系杀三方。 法胎族， 胎族冇错，由呢个阿美娜同埋仙道拉所组成嘅咧，就叫做筷子姊妹花， 劲 嘅 闪闪火， 好犀利。第五题啊，形容人啊有钱嘅，除咗话会含住啲 闪闪火， 杀三方。佢真系好大声，我左手 似搞， 金匙羹，我真系金锁匙，真细都得噶吓， 几有气势，杀杀火。 你改唔改啊？当真系好难听。好，第六题，日上三竿仲唔起身，形容就系话要用啲乜嘢？ 杀三方， 杀三 方，破产。 我费事同佢斗大声，有个叫 几有气势啊！ 好， 咚咚咚。 右边耳仔已经开始撞啦，佢嘈，好嘈，好辛苦。 喂，我认真啫喎，老师。 我冇话你唔认真，不过好嘈啫。好啦，第七题啊吓。 我拉完少少。 系啦，咁啊唔需要嗰啲油嘅话咧，都系当 气炸锅。 气炸锅系啱嘅，系啦，气炸锅系 OK 嘅。 少少，我真系惊劳到。 系啊，你真系好嘈啊！好啦，下一题啦。小强每一日一翻工就杀三方， 咖啡。 你有冇发觉佢每一日翻嚟，系嘛？厕所都唔去， 就浸咖啡， 系啊，就会去浸咖啡，所以就系用呢个咖啡机啦。 行埋小题啦，来吧。 好，第九题，形容女仔 杀三方， 我先 当 煎饭同埋汤。汤爆汤爆， 两齐搭晒，吹咩？两齐睇睇族啊！你赢咪赢咯，你讲埋你咁粗鄙嘅说话， 我冇赢啊！都应该都系佢赢，应该都系佢赢啊！ 唔系啊，系五比五啊！ 真系冇所谓啊！呢啲嘢，我希望赢咗气势，唔想好似你咁奸诈，杀三方。 我一答两题啊，点啊点啊，黑风都抌得啊，黑风抌得烂埋，俾佢咬到，好嘈啊！你知唔知道？其实我系唔想同佢抢啊。 我知道啊，所以我咪就系话，其实你应该要转一转你嗰个链钟咯。 唔系啊， 链钟当好， 即系当一个人抽，你同佢兜抽啊？系咪先？我臭过你咁啊！佢咁嘈啦，已经，我想啲听众听得冇咁辛苦。 我都觉得系。 不过最尾我忍唔住答咗两题就 系啦，系啦，咁就咁啊，变咗呢个五比五啦。唔好意思啊，小强强。 好啦， 望望田，只要我今日杀三放，我已经好够了。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接你与接你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今日嘅就 IDK 吓 ，I don't know 啦。十二点二十九分翻嚟，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咁啊执笔嘅咧就系阿杀三方写嘅，系嘛？ 当 杀三方吓、 哎，我哋系龙啦，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咯。23度嘅温度，相对湿度74%。先咧，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保安局长邓炳强说，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亦都有实质需要。条例定明的七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有两类已经涵盖在香港国安法，剩下的就要在23条立法的时候处理。林炳强接受本台盘点政策专访的时候说，期望本届政府可以就立法工作展开咨询，但不会低估立法的难度，明白必须会有外部势力，明白必然会有外部势力想透过香港影响国家，妖魔化和抹黑23条立法，当局会向市民多作解说。邓炳强又提到，过去两年本港发生颜色革命，警队受到严重抹黑，但随着解说加深市民了解，以及落实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市民亦都明白现时社会的平静得来不易，警队获得多了市民的感谢。又透露，近来甚至有学校恢复邀请纪律部队到校服务和分享。他说，纪律部队目前士气非常良好，黑暴洗礼令他们更加团结。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星期日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低投票率是必然，亦都可以说是正常。又说中央并不愿意见到建制派全胜，亦都希望一些非建制派当选。如果出现建制派全取或者几近全取90席的清一色结果，显然不符新的选举制度的本意，又为中央要求。卢文端说，投票率的讨论已经被人刻意工具化，变成用来打击新选举制度的利器。他说，低投票率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简单归结为对新选举制度不满，借此否定新的选举制度是扭曲事实，别有用心，形容建制派全胜正是敌视新选举制度势力所设计的选举陷阱，是西方反华势力希望见到的结果。他强调，中央对香港新选举制度充满制度自信，绝不会因为投票率高低而动摇。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话，近期的研究显示，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人士面对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浓度跌了很多，注射科兴疫苗的所有人更加是完全测不到抗体，但他不会说打了科兴疫苗的人等同没打过，亦都不相信疫苗完全无效。他说今次是研究市民打第二针之后四星期左右的血清检验，估计如果半年之后抗体效果会更加差。他呼吁市民尽快打第三针提升抗体水平，即使水平下跌，保护力亦都会改善。打疫苗就好像买时间，等待下款新疫苗推出。杜启宏又说，暂时没有研究显示相隔几内打第三针是最理想，重新接种第三针的好处除了减低感染或者是严重反应的机会，同时减少传播给他人的机会。消委会收到投诉，说有集团式经营的一站式大型医疗中心或涉及不良营销。其中一宗的个案，有长者早前被一间公司电话推销$98的脊骨检查，在检查期间不够十分钟，职员就说那名长者的脊骨有严重问题，并带他看中医和做针灸，收费共$2400，又成功游说那名长者购买$88,000的疗程。长者回家之后告诉家人，由于他患有脑退化和认知障碍，家人同公司交涉，并向消委会求助，调停获全数退款。 另一名的投诉人到一间公司做身体检查，期间不停被游说购买服务。投诉人受近两个钟头的疲劳式轰炸之后，答允购买10,000元脱牙和近30,000元的脊医疗程，之后10个月内再被职员力销其他的疗程，总共消费超过150,000元。由于投诉人本身沟通能力较弱和长期受精神问题困扰，社工之后代为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公司同意全数退款。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同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4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55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2.85元，升3毫；腾讯控股459元，跌8毫；阿里巴巴122.7元，升4元；美团243.6元，跌2.6元；盈富基金23.84元，升8仙；小米集团18.22元，跌2.2元；友邦保险80.25元，升3毫；建设银行5.27元，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85.36元，升1毫；华润电力26.75元，升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3.7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5，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7点，升14点。港金报16,4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13美元，卖出1,77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9点， 约定你，到时见。 阿欧。2021年你做过几多嘢啊 ？Kitty， 等我慢慢计一计。 小白，不如你帮手计。 Barbie， 我都唔知点计。 无论做得多， 还是做得少， 唔使咁计较。 最紧要做好本分。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我 快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当吴子瑜遇上吴子瑜， 吴子瑜， 系， 唔好意思啊，请问你哋边位系吴子瑜啊？ 我系啊， 吓，两个都叫吴子瑜啊？哎呀，哎 ，sorry， 我 check 下先啊吓，啊唔好意思，应该系吴子瑜先生啊，请入去见医生啦。 哦，好，唔该晒，唔好意思啊。 我同头先嗰位先生一样，都系叫吴子瑜。我今年28岁，系一个 freelancer， 帮手喺啲 artist 出 show 嘅时候帮佢化妆同埋做形象嘅。去年3月我就结婚啦。为了医好我的湿疹，我找了很多中外的皮肤科医生。今天我来中环这里看这个医生，是朋友介绍的，看过几次都好像挺好啊。 Hello， 是，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先， 都不关你事的，吴先生。 啊，我第一次遇上同自己一样名的人，仲要喺同一个地方出现添， 我都系啊！咦，你上嚟睇皮肤噶？ 系啊系啊，我第一次嚟嘅啫。 吴子瑜先生， 啊嚟， 系你啊，过嚟攞药啦。 好，攞药先，攞药先。 OK， 好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再撞到你啊。 好啊，不过唔好喺医务所见咯。 当然 OK。 好，喂，嚟啦 ，OK， 埋位，嗱，机房呢度，一阵间女主角推门入镜头，跟住佢一路 follow 住佢，影到女主角坐落 sofa， 然后拉歪见成个场景，得唔得 ？OK 晒，好得嚟啦。喂，灯光组，女主角坐落 sofa 个 M pose 打爆少少，我要光少少，嗱，我要照晒成个环境，唔够，再光啲，再光少少，哎，得啦，爆晒啦 ，OK， 好，唔该晒。喂，有冇人知道女主角而家个妆化紧定化完定点啊？搞掂未啊？得未啊？ 得啦， 快啲啦，快啲啦，点会咁噶？搞咩啊？唔系着呢条长裙啊？上个礼拜开会咪讲改短裙咯？你有冇记低啊 ？Sorry， 上个星期冇人通知我开会啊，亦都冇人通知我改短裙咯。 又话冇人通知，点做？诶，你啊，诶咁啱嘅， 啱咩啫？你都话唔啱咯，咪改短裙咯。 OK， 喂，全世界埋位，爽手。好 ，cut good take， 好，搞掂啦，全世界收工，辛苦晒吓，唔该晒，辛苦晒，执齐嘢。喂，西明啊，攞啲宵夜同埋嗰啲香槟出嚟啊，大家吓咁辛苦食少少嘢先啦吓。 导演啊，如果冇其他嘢嘅话，我哋走噶咯。 吴小姐，唔该晒你，食啲嘢先走啊。 唔食啦，冇胃口。 唔好意思啊，我做嘢嗰阵时咧比较紧张，头先咧系我少少，语气重一啲，有啲咩令你唔开心吓，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啦，唔好摆心。 我知道做嘢啫，我都专业嘅，我都好紧张噶，不过咧我唔会立乱话人咯。Judy 啊，执齐啲嘢啦，我哋食嘢。 好啦。呢、這个女仔同我一样嘅名吴子瑜，佢嘅性格同我都有啲似。做起嘢上嚟咧，特别紧张，甚至忙晒影，有阵时咧唔觉意得罪人都唔知道。 喂，张生啊，诶、哎，恭喜晒啊！你哋个护肤系列几好啊，反应系啊系啊。哦，你嗰边有事，好，唔阻你唔阻你。咦，嗰、那个明子鱼，佢又嚟呢个产品发布会啊？同佢打个招呼，上次咁恶对佢，都讲声 sorry 先。吴小姐，吴小姐，吴小姐，吴、 啊、 小姐 ，Hi， 导演，sorry 啊，我唔谂唔到应该叫你乜嘢，叫你吴生好似好三宝啊，嗬，话晒你都见过两次定三次啊？ 三次，仲系合作伙伴添， 系、嗯、一个俾你好大声闹嘅工作伙伴啊嘛，嗰次咧真系多得你唔少啊，我又鱼啦，又蘑菇啦，我真好鬼想闹翻你啊！ 喂 ，sorry， 真系嗱，我先谂埋嚟就乜嘢咧，同你 say sorry， 嗰、次咧。真系唔好意思，有咩令你唔开心咧？唔好摆心，真系冇摆心。 嘿，都过咗咁耐啦，有咩好嬲啫？不过咧，我记得咧，你知唔知嗰轮咧，我周围唱你啊，话你咧呢个导演好麻烦啊。 系、啊，喂，吴子瑜唱吴子瑜啊嘛，你啲朋友知唔知你究竟系边个唱边个啊？即系男唱女定女唱男啊？喂，谂落真系几好笑喎，好似自己唱自己咁吓、 啊。我先冇咁蠢啊，我点会自己笑自己啊？唱自己啊？讲笑咋、啊？我点会唱你啊？ 喂，阿吴子瑜小姐啊，下个礼拜有冇时间咧？嗱，请你去 T、啊。作为咩好咧？吓、啊，诶，算啦算啦，冇特别意思。唔好作为咩啦，总之就去 T 得啦，明嘅明嘅，你唔使咁紧张。 OK 嗱，赤柱啊，嗰度有间 coffee shop， 好、有特色。哇，嗰啲咖啡系香到你唔信啊，系我个摄影师嘅朋友开嘅、叫 Good Chick。 诶，咖啡我啱、绝对系我杯咖啡、不过唔好意思啊，我月尾结婚啊，会好忙啊。不如咁啦、我迟啲再约你啊。 喂，咁恭喜晒， 多谢。 不过。我下个月都移民啦， 哦， 去 Vancouver 再约啦。 哦，咁 all the best 啊， 嗯， 一切顺利啊。哎，记住，争我一杯咖啡。 我今年46岁，做咗广告导演接近20年，轻轻有少少名气。不过我除咗识拍广告，真系其他咩都唔识，咩洗衫煮饭啊，教个仔做功课等等。我甚至发觉我好似同人相处啊，控制情绪都唔系好识咁样。由架飞机喺香港起飞，我已经迷失方向，迷失自己。嚟紧嘅路应该点行？Excuse me, sorry, sorry. OK, OK, OK, OK. 嚟咗加拿大四年几，我终于习惯呢度冇焦点嘅生活。好似而家系温哥华下昼四点，即系我坐喺呢个公园已经超过八个钟。呢八个钟我做过啲乜嘢咧？我数住一共有28个人喺我面前经过，有四只雀仔停过喺我面前，仲有一个香港人同我 say hi 添。香港而家几多点咧？嗬，啊，应该朝头早八点，唔怪得肚饿啦。等个茶餐厅食个 A 餐，整杯奶茶先。如果呢一度真系有茶餐厅肯收港币，或者俾个嘟八达通，唉，呢个几好。唔知香港而家点？唔知嗰个吴子瑜同我同名嗰个人又点？希望佢生活得比我好。 原来维系一段婚姻、一段感情是一门好高深的学问。我结咗婚四年，除了结婚头半年有一些甜蜜的回忆之外，剩下的就是闹交、闹交、再闹交。有时是闹交、冷战、再闹交。我老公是我中学的初恋情人，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因为他们说我们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粒就一个突。结果是火星撞地球，我被撞散，我想你去火星。 Hello， 几多位啊？咦？系你啊？ 系你啊？乜呢一间 coffee shop 系你开噶？ 系啊，我开噶。喂，入嚟饮杯咖啡啊！你咁啱经过啊？ 嗰年我咪话我摄影师朋友开一间 coffee shop 喺呢度嘅。我本来想探下佢，喂，原来执咗。 唔好话赤柱啦，香港好多铺头开完又执，冇办法啦。呢两年生意难做啊，挨唔住嘅就要执笠噶啦。 明白。啊，好中意你呢度嘅环境啊，个气氛。 多谢。 仲有头先你播嗰啲歌都好听啊。 诶，你唔提下我啲咖啡香唔香，好唔好饮嘅？咁我咪好失败吓？ 唔系，唔好误会，我唔系咁嘅意思，未赚到啫，未赚到。 讲少咋？系咧，咁耐冇见，仲系咁认真啊你吓？诶、你唔系话你咪移咗民嘅？点解翻嚟香港啊？哦，我知啦，探屋企人咧。 唔系啊，我决定翻嚟，我回流咗啦，已经三个几月啦。 唔惯嗰边嘅生活啊，定系有其他原因啊？ 各样都有啲咧。 咁翻翻嚟香港有咩打算啊？拍翻广告？ 唔拍啦，点拍到啫？拍唔到噶啦。 拍唔到点解啊？ 我离开咗成五年啦，好多嘢都唔同晒，拍广告嘅手法啊，嗰啲效果啊，冇啦。而家系年轻人嘅世界，点轮到我啊？ 喂！点解要咁悲观啊？ 唔系我悲观啊，呢、這个现实，你睇而家个个拎个手机啊拍到嘢，做 KOL 啊，咩 YouTuber 咁样，成个游戏规则唔同晒噶啦。 我觉得凭你嘅实力同埋经验，我相信你一定会揾到你个位咯。我对你有信心、啊嗯。 多谢晒啊！我谂住咧试下自己做直播，或者分享一下移民嘅心态，又有啲咩准备啊？咁唔知得唔得咧？ 不过呢啲嘢应该好多人做紧啦，系嘛？ 我都知道、不过你叫我谂啊嘛，咁我暂时系谂到呢样嘢啫。 我对唔住啊，我唔系有心泼你冷水 噶。冇所谓，人大咗，我经历咗温哥华五年嘅生活咧、我而家成个人冇晒火气，淋晒噶啦。 你团火咧？ 我团火。其实五年前我团伙已经温哥华熄晒啦，我甚至觉得而家连生存讲一句说话呼吸一口气都好似好艰难。翻翻嚟香港好似松翻口气，系咧？你呢几年有好多转变吓，起码又开间 coffee shop 啦，仲有冇其他？ 我离咗婚啊！ 吓系啊！ 我哋系和平分开嘅，依家反而咧多咗嘢同我前夫倾添啊！我觉得依家似佢嘅红颜知己多啲、红颜知己冇老土咧，我 唔系咁啊，咁努力啲咯，你间 coffee shop 吓、要照顾， 你都要啊。喂，系咧，其实想问你好耐噶啦。 咩啊？ 你个名咧，边个帮你改噶？有冇特别意思噶、 好似话我爸改，冇咩特别意思啊。咁你个名边个改噶？ 我个名系我阿爷帮我改嘅，佢话咧系嚟自清朝一个好有才情嘅。唔知系诗人定系词人？ 我知啊，我知啊，好似咧就系咁嘅。佢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系纳兰性德嘅作品。 啊，我记得啦、我阿爷咧都讲过俾我听噶，佢好中意呢两句词，于是就攞咗中间嘅子如做咗我个名啦。我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每个人还是怀着美丽的梦想，对生活充满期盼，我们总是想保留最初的那份情感。不过时光匆匆，当一切过了去，我们再回不到去以前的美好时光。与其是这样，我们要努力保留第一次见面最好的感觉。喂，帮我试下呢杯咖啡啊！啲豆咧我自己炒噶。 哦， 点啊？ 苦苦地，甘甘地，有啲香味，我中意。 多谢，中意就好啦。 我哋嘅名字一样都叫吴子瑜，我哋大家有大家嘅命运，都系要经历相离相弃嘅唔开心。我谂只要放下执着，就会懂得欣赏、接受。同埋珍惜，就好似呢杯咖啡咁。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ere